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86点，升6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277点，升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日元115.8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1，人民币6.32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99美元，卖出1991.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啊，咁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方面啊，一般啫，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啊。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噶啦，啊，我只手啊爆擦啦，嘴啊爆擦啦，系啊，我有搽嗰啲咩润唇膏啊。lotion 啊嗰啲噶啦，不过咧即系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咁啊又继续 keep 住咁啊，成日都做家务，所以只手难免有嗰啲，都唔知系咪叫主妇手，总之爆下擦咁样啦，咁啊有 cream 啊搽下，咁啊搽完之后就等佢自己好啦，啊呢啲我都唔谂咁多，只手靓唔靓，其实我又冇乜特别大嘅。 特別大的擔心的，咁啊男仔隻手其實都冇乜所謂。好啦，咁啊晨光第一線，香港電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啦，晨光第一線。早上嘅時候都有白元浩咧，小白陪住各位聽眾一齊起身啦。嚟到咧就係3月10號啦，咁啊，大家咧都精精神神，星期四嘅时候，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啊，祝福大家一句，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晨光每日一格。 啊，点解有阵时啲人中意喺工作好忙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可能冲杯咖啡，忙里偷闲。如果那杯咖啡真的在你休息的时间享用的话，那我相信那个效果会大大提升。如果不是你都是一路忙的时候纯粹想着解渴的话，我都是建议你喝水。有时间充实自己那个精神的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休息，并不是在你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想着喝咖啡顶一顶住眼睡先。如果纯粹为了解渴的话，其实都是由那个建议大家喝回水，暖水。咖啡或者一些有味的飲品可能留给你在真正休息的时候才用这个叹的心情去到享用这一杯的飲品。因为我们人的步伐很多时候太快，太快会令到我们错失了很多美丽的景色。停下脚步享受我们的人生才是生活。都很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快到可能失去了就是思考人生的一些意义和机会。你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步伐太快呢？人有时候必须放慢自己的脚步，并且思考，到底我现在做的是哪一类型的工作，做的事情合不合自己呢？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的，这样的话其实你都没办法在工作上在生活上获得一个真正的满足。所以有时停下脚步，用一杯饮品去叹一叹，去休息一下，咁样我哋先至可以成日咧可以坚定自己嘅意志。希望今日嘅你一样可以咧就系有足够嘅休息，而你工作亦都系你自己所喜爱嘅工作。 想更想通透，得不到。 需心意，一生留要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是脆弱。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人生其中一件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坐车的时候肚痛。不单止那种痛很难忍，更加难以即刻找到厕所解决。有网民日前就发文分享，说某一日他放工坐巴士去元朗，在公路上面突然之间肚痛和便意来袭。留意返在公路啊，冇得停车的。当时车程仲有半个钟，但是他真的忍不住了，只好求救问车长可不可以即刻给他落车。车长就跟他讲，说大榄隧道站有新起的厕所啊，叫他顶住加油啊。好彩楼主最终都成功达阵，他好感动，还说非常感恩大榄隧道起了个公厕，亦都好多谢司机大佬在当时当刻对他的鼓励。有听开节目的你都知道我成日都肚痛的啦，所以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无论是坐车的时候，自己揸车的时候，又或者去下旅行行紧啲景点的时候，都可以突然之间肚痛。而那种痛是话嚟就嚟忍唔到的。那个情况真係好狼狈。狼狈到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麻烦。所以在很久之前，我心里面就已经在想，如果我要找另一半，我的另一半一定要不觉得我这一点很麻烦，最好还是在我这么辛苦这么狼狈的时候可以表示出他的关心，甚至帮到手。怎么帮？可能分散下我的注意力，又或者帮手上网找下最近的厕所在哪。当然我今日就已经找到啦，我唔系讲厕所啊，讲紧另一半啊。喺呢度我都好戥个网民开心，亦都藉此表扬下嗰位巴士司机啊。 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苦酸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难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漫长如今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交不上恶运，若受挫跟他接吻，就一句说半句便能互理解的人，同追寻现时长吸引，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有信心找一个确幸，连力会将他接引，愿否七彩半空走行。 辛苦也觉得开心，站在薄碑不安会意念落沉，幸运是终跨年的得分，于境界里完成我，不需怕世道残忍。长吸引现今挣扎仍在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够信心找一个确幸，念力会将它接引，愿否着在半空斩下来那弯，燃烧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才不甘等靠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同听众再睇睇咧，就天气方面啦吓，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系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嘅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咧就潮湿有雾啦，咁啊都见到啊，吹翻东风啦。北风减少咧，咁啊湿度都应该稍后咧咁啊会提高翻。不过而家都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啊。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7%的。早两天收到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在我们香港这么艰难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感人故事。这一天的疫情大家都觉得非常之艰巨辛苦，无论你是各行各业的都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仍然是有一班人心系市民福祉的医护人员，努力地去到照顾一班在老人院无助的老人家。其中有些朋友呢，他是一位护士，而他的丈夫亦都在屯门开了一间小小的诊所。除了门诊之外，更加呢就在屋苑附近的屋苑旁边一间的护老院提供一些的医疗支援中心医疗的支援服务。这位医生呢在上个星期也确诊了，过多两日一如所料，估不到呢连他太太都一样呢是确诊了。正当两个人在家里声线沙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依然是忍受着低烧，忍受住呢一个病毒带嚟嘅一啲病征，带嚟身体上唔舒服，带住困倦，但系佢哋仍然咧尽量提起精神，透过视像会议为老人院入边无助嘅老人家应诊开药。因为实在咧冇任何嘅公家医疗系统可以为佢哋眼前嘅呢一班老人家好好地去到服务。好多急救的个案呢每一日都在老人院那里发生，叫人心痛沮丧。 但是这一对的医护夫妇，他们可以说还原了香港人面对着逆境，面对着挑战，还原了香港人这一份的狮子山精神，他们不怨天不由人的精神，实在令到所有人呢都相当之敬佩。香港人一直以来都是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可能危机意识薄弱了，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突然之间就会惊惶失措，不懂得应对。这对夫妇的小故事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契机，告诉我们知道，提醒下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守望相助。点半钟之前呢首嚟自谷亚美，我要和你在一起。出面十八度嘅气温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听咗一阵笛，咦，咪先？呢个系咪笛嚟嘅咧？我都唔知道，问下 Barbie 先。喂，早晨啊 ，Barbie。 我觉得有少少似呢个手风琴啊，咁唔 系 好似笛。 啊，系啊，系好彩，好彩有个识音乐嘅喺电话入边啫，即刻问一问，系、啊、手风琴、啊。 系啊，嗱，不过咧，大家可能咧都可能喺屋企，如果要隔离啊、强检啊嗰啲咧，搵啲音乐调剂下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而家咧嗰啲乐器咧，我见到都越出越方便，即系好细件啦、啊，好多乐器又接得埋啊。而家连埋嗰啲咩电子琴咧，都系接得埋噶嘛，好似。 系啊，我屋企都有两个接得埋嘅鼓同埋电子琴。 系咯、啊，其实鼓都接得埋，真系件事都好霹雳下、啊。 摊位啊嘛，而家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唉，地方嘅浅窄系咪先？唔系个个都有好多空间可以将乜嘢都摆晒落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系有嗰件乐器嘅声啊，就算佢个形态系咪似翻以前咁样实实在在大大件咧，都冇乜所谓嘅。大家都已经觉得、哦、啊，都好可以买咗翻屋企玩喎、啊。咁系啊，都系好事嚟嘅。 咁即系而家嗰啲呢啲接得埋嗰啲嘅乐器咧，其实佢都系接埋咗啦。跟住咧，当你打翻开嘅时候，譬如鼓咁样。跟住佢就另外再博多个喇叭嘅，就喺个喇叭嗰度就电子出声咁样嘅意思，咁样嘅原理嘅。 系啊，而家嗰啲多数都系咁噶啦，即系电子化，插条线咧就可以有咩声都有。如果你咧即系再过分啲，或者系再值得投资啲咧，唔介意话即系可能买咗一啲比较贵价钱嗰啲嘢咧，索性你系买一个好似键盘咁样，就好似人哋嗰啲咧出街表演嗰啲咧，又你喺一啲软件上面咧买一啲程式。咁但系嗰个程式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叫做声效啊，咁你就可能要俾钱买嗰啲声啦，因为通常咧就唔包嘅一开始，咁咧、哦、如果可以投资下咧，就更加多唔同嘅玩法可以做得到。 啲电子琴都可以做到成对 band 出嚟啦，即系我就系知道。 系啊，就系咁嘅意思咯，即系有啲音乐人咧，真系会投资好多呢样嘢，所以咧我以前咧即系做佢哋可能帮佢哋手做下啲幕后制作嘅时候咧，就知道咧佢哋话所谓个 studio 可能投资几十万咧，其中可能有几万咧，十万八万系买呢啲软件啊，买呢啲装置咯。 哦，以前咧，因为我妈咪咧，佢都有教啲电子琴嘅，我印象当中咧就系、是。佢哋喺嗰個琴行嗰度咧，就有個電腦，跟住咧就可以用嗰啲，即係以前仲係 floppy 碟嘅年代，跟住咧就將啲音效啊，或者將啲程式咧就寫咗落去之後咧，就放入去佢哋要打嗰、那個要玩個電子琴嗰度，跟住咧個電子琴咧就可以做到相應嘅音效啦，咁樣類似係咁樣咯。而家都係噶啦，全部上網做曬噶啦，唔使用碟啦。USB 所以都幾好啊！即係嗱，你屋企又有一個識得中意玩音樂嘅，咁所以如果你小朋友咧想玩呢一方面嘅發展嘅嘢咧，你可以請教下佢啦。 誒冇啊， 你见我都冇玩就知啦。 咁你系中意向外发展啊嘛，你中意好动啲啊嘛，即系冲山跑咁样嘛。咁所以如果你啲小朋友将来，我唔知道可能细嗰个会静啲咧。 吓，细嗰个 系可以试下发展一下咯。 都应该唔会噶啦。我哋讲翻正题先，我哋讲太多自己吹唔系自己倾偈嗰啲。 我今朝呢个正题咧，都系同我哋有好密切嘅关系嘅。因为咧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大家可能有好多信息都会日日改变啊。咁包括咗一啲隔离嘅问题啦，又或者系一啲咧可能初确啊确。诊嘅患者咧，之前嗰排咧，咪都仲要自己出去睇医生啊，咁样嘅。 系啊， 咁跟住后来咧，就越嚟越多呢啲网上应诊嘅服务啦。 嗯， 咁我琴日咧就系、是、话说咧，因为我身边咧，我以前有啲学生就同我讲啦，因为佢哋话咧，佢哋自己都经历过，即系可能喺确诊嘅时间咧，就有啲冇咗，即系唔知点算啦，屋企又唔识得话出去睇医生啊，成啦。咁佢哋咧就同我讲，咁佢话咧，原来而家咧有好多嘅中西医诊所咧，甚至乎系嗱公立嘅又有啦，私营嘅又有啦，咁都好有心，就系、是、做咗好多一啲网上应诊嘅服务。 系 咁，而且咧嗱，咁大家就谂啦，咁网上应诊咁点应法咧？系咪即系打电话啊？视像啊，各样嘢咧，咁其实佢哋话咧就每一个模式都有嘅，咁啊视乎你本身个人嘅设备啦，譬如可能我哋咁样，我哋就识得视像啫。咁譬如可能独居嘅长者啊，或者真系老人家咧，本身佢嘅手机可能都未必有呢个视像嘅装置噶嘛，咁咧就可以系透过打电话都可以嘅。咁佢话咧，其实咧佢就都会问翻大家有啲咩症状啦。嗱，但系呢一个应诊服务咧，只限系。確診咗嘅新冠病人嘅啫，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你諗住係普通傷風感冒嗰啲咧，佢係唔睇你嘅，佢唔會幫，因為呢段時間可能大家都知道個數字比較多啦，咁可能佢都想幫手消化咁一啲病人嘅時候咧，咁佢就提供呢一個服務啦。咁包括咗咧某啲大學嘅中醫部咧都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喎。咁然後咧佢就會問翻你大概有啲乜嘢嘅上呼吸道症狀啦，咁佢都其實都幾好似一個 checklist 咁樣嘅。就叫你 tick 啦，即係有冇呢啲，有冇呢啲咁樣。咁然後咧，佢嗰度嘅嗰啲註冊嘅醫師咧，就會透過咧一啲通訊軟件啊，即係 send message 咁啊，直頭係，即係可能會問下你俾個問卷你填，跟住你覆翻佢個問卷啦。咁然後咧問曬你之後咧，咁就又問下你可能確診咗幾日啊，有啲咩病徵啊？系咪同住啊？跟住又会问一下你啲体质，即系譬如话以前有冇曾经咩病历啊咁样啦。咁啊透过呢一个嘅应诊咧，咁佢就之后咧会寄包药俾你，即系佢会配完个药之后咧，就将嗰个 寄上门。 系啊，即系寄上门咯。然后咧你只需要提供，譬如话你自己啲检测结果，即系总之你要证明啦，咁同埋你个住址证明啦，因为咁人哋要寄去你屋企噶嘛。咁于是咧，佢就会有呢一个嘅遥佢嘅服务咯。咁就会寄咗包药俾你。 而家 咁我琴 喂，但系而家佢哋嗰啲叫做邮寄服务咧，会唔会都系因为疫情又阻慢咗咁样噶？ 嗱，我相信咧係有非常之有限度嘅服務嘅，但係咧，因為我個學生咧就都唔使好多日喎，佢話，即係佢因為你諗下，其實確診都唔係好多日就好翻嘅啦嘛，好多時如果你係輕症患者嘅話， 係啊， 咁所以咧我個學生就話咧，佢可能係頭三四日睇啦，跟住琴日係第八日就收到個藥啦。即系几日咯， 即系都要忍一忍噶啦，呢个一定系冇办法噶啦。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因为你谂下咁有限度嘅服务，其实几日收到咧已经系好好噶啦。咁而且我自己觉得啦，如果譬如我讲中医咁样啦，咁你中医都系可以慢慢调理噶嘛，因为你譬如嗰啲症状，可能你一路都需要舒缓啦。我识得有几个人咧，可能佢嗰啲咳啊，或者系气管唔舒服嘅问题咧，系持续咗之后都成个零月都仲会有少少咁嘅情况。咁如果真係中醫嘅話咧，咁我又覺得爭三幾日你再去服佢嗰個藥咧，個問題又不大嘅，因為始終本身中醫嘅藥效都係慢啲，咁所以我覺得 OK 啦。同埋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有一個定心丸，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好希望留喺屋企，唔想出去，或者其實根本上你個症狀係辛苦到你根本唔想出街，又或者你好擔心你一出街就會增加咗嗰個社區嘅染疫風險，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啦。咁其實真係如果你透過一啲網上應診啊，或者打电话应诊，甚至乎头先讲咧，用一啲通讯平台去应诊咧，其实我觉得系对于你自己嚟讲又唔使咁辛苦，咁而你又唔会话真系出到社区嘅时候有传播其他人嘅风险，咁未尝系一件好事嚟咯。 哦，咁大家就都有唔同嘅渠道咧，去到一定系噶啦。既然有问题喺度咧，办法一定有更加多嘅。 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啦，係咪？社會上面嘅自然會有好多唔同方法出咗嚟噶啦。 系啊，咁啊，即系不妨都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好多朋友都话啊，好担心，唔知睇医生嗰方面又点啊，又或者如果有啲人系真系需要，有啲公司话要攞一啲证明，系话你有冇啲医疗证明啊咁样，因为而家好多公司都系噶，如果你快速测试报告系阳性咧，佢哋唔信噶，你需要攞啲医疗证明，咁你可能睇过一次医生，咁又有医生嘅证明咧，咁亦都系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咯。 哦，唔需要太担心嘅，同埋好快脆咧，个疫情就会过噶啦，大家抱住呢个希望。好啦， 系啊，一定要有希望啊！ 我哋再倾啦，拜拜， 拜拜。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清晨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间嚟到6:46啦，咁啊同 Barbie 倾完偈之后咧，喺我哋职场嘅 KOL 入边，今日咧揾到阿海，咁啊同我哋讲下啲时装嘅嘢。咁啊，即刻啊打个电话俾佢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电话侧边啊打咗电话俾阿海。早晨，阿海。 早上小白， 我呢有一种嘅服饰呢，我就唔係成日穿着嘅，但係呢、啊、我中学嘅时候呢我好鍾意着嘅，就係牛。 我想真係中学嗰 陣时呀、啊、係啊，我中学嗰陣时呢，因为我喺深水埗返學㗎，咁嗰一带呢好多呢啲平价牛仔裤嘅铺头，你知道我啲咁嘅悭家精呢，即係呢度悭啲嗰度悭啲，咁我见到喂平喎，跟住款式呢好似同名店嗰啲望起上嚟又差唔多啊！咦，我唔係好識分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就都有成日著嘅，甚至乎咧會著咩咧？著嗰啲牛仔布做出嚟嗰啲工人褲啊！ 哦，哇！嗰陣時超興啊！ 係啊，我而家都想著扮下馬料同路易啊 ，Luigi 咁樣，幾得意！ 我驚你而家著條工人褲出嚟咧，有啲震撼啊！ 係嘛？而家唔係嗰個 trend 啊嘛，係嘛？ 又唔關事嘅，咁可能要多少少打扮咯，就咁齋牛著嗰條吊帶工人褲、牛仔工人褲出嚟。而家呢件事喺我嘅畫面咧，就有啲得意嘅，我覺得。 我入邊我唔著 T 恤，唔著恤衫，我扮郭富城以前嘅唱片風格，得唔得？不過唔係都係啲肥肉突咗出嚟而家，要減翻先。 咁嗱，咁就兩回事啦。如果你直接諗住唔著咧，仲要咧兼且係一邊扣一邊唔扣嗰啲咧，即係疊飛一邊出嚟嗰啲啊。你吊帶工人褲、牛仔褲有兩邊扣噶嘛？胸前係 啊係啊， 唔好扣咯，係啦。 嚇，唔扣咁咪跌落嚟咯？ 唔係啊，唔扣一邊啊。 哦，淨係扣一邊。 啱啊。 哦，男仔嚟喎，唔係女仔喎，都可以咁著噶。 冇問題，我覺得你 carry 到咯。 你覺得我 carry 到？哎呀，我越嚟越中意你啊，可 你而家，哦，即你不嬲都中意，咁就呢單嘢就越嚟越中意。你唔好唔著添啊！我同你講， 好啊！ 大家晨光嘅聽眾聽住啊，嗱，記住就叫小白著完仲要 po 張相。喂，真係呢啲一百幾廿萬嘅禮物走。 好啦，嗱，我哋講翻正題。嗱，牛仔布或者牛仔褲啦。其实呢通常啲配搭呢都系T 恤啊牛仔褲。 好单一㗎嘛，系咪呀？ 係呀，因为我阿媽成日都话牛记粒记咁出得街啦，即系最简单㗎啦。咁即系牛仔褲咁样一件普通嘅 T 恤。咁其实如果个都系咁出嘅话，咁其实条街应该个都一样样啦。但系硬系人哋。 咩呀，Andrew又好啱喎，即系牛记粒记咁其实真系你。真係可以日日著出街，嗱當然啦，你話如果譬如你份工，我真係唔可以牛幾粒記出街嘅，咁冇得好講啦。但係而家個疫情嘅問題，其實好多人都係 叫做 casual wear 可以翻工啦，或者都係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可能真係牛記粒記你已經可以七日噶咯噃。咁我哋喺七日裏面著到啲乜嘢變化咧？可以今日同大家講下咯。 哎呀，好啊， 唔使咁悶啊嘛。 我就係想問啊，喂，人哋係著牛仔褲，我啊著牛仔褲。點解我硬係著嚟著好似著到好悶咁樣嘅咧？我想好似重拾翻咧，中學時期嗰陣時，我可以成日著牛仔褲嘅， 同牛仔褲再一次談有啲初戀嘅感覺。 係啊係啊，我想同牛仔褲拍拖啊，可 再嚟一次有初戀嘅感覺，即係炒翻曬以前啲牛仔褲出嚟咧，哇！原來可以咧，即係再愛咧係可以咁緊要嘅，即係愛得更加激烈嘅係可以。 係啊係啊，哎呀好啊，你我中意你愛得激烈呢句。 好啊，即係愛得更加激烈嘅，其實可以係。但其實就好簡單，真係就咁 T 恤牛仔褲嘅啫。不過咧，我哋將佢加加減減啊，點樣去襯啲乜嘢咧，都可以做到唔同嘅造型嘅。尤其是你都可以咧，翻去提議下俾太太喎。我覺得女士們咧，嗰個變化其實可以更加大添啊。係啊，嗱，先我哋講咧第一個造型啦，咁就係、是、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啲著法嘅，尤其是咧，而家喺啲我哋叫嗰啲叫咩？找住冬天嘅尾巴，定係嗰條尾巴都走咗啦，已經 走咗啦。找住春天個頭得唔得？而家 OK， 咁我哋就唔好找冬天個尾巴，我哋就直接搲住冬天春天個頭啦。咁樣 係啊係啊， 咁就可以點樣著法咧？其實就都可以有啲層次感嘅。 係， 因為你如果就咁 T 恤加牛仔褲咧，都略然有啲凍啊。嚇即係可能而家就咁你單著件 T 落街咧，真係有啲涼涼啲，尤其是夜晚啊。我哋呢啲要夜晚放狗嗰啲咧，真係唔敢就咁 T 恤牛仔褲，必須要咧外面加啲層次嘢。咁但係你加層次得嚟咧，其實可以幾個層次都得嘅噃。譬如你話我 T 恤加牛仔褲啦，你可以著一件背心，而家可能有啲係薄薄地嘅冷背心啦，或者係啲綿色嘅背心啦，或者係 cotton 嘅背心，將佢加咗喺外邊。再可以加一件咧薄嘅西裝褸。 系哦，薄嘅嗱，记住薄噶，唔好件背心都好似救生衣咁厚啊！ 咁已经喂，咁梗系你冇理由再着件羽绒嘅背心喺面啦，系咪啊？ 系而家啲人谂住听到阿海讲话薄啊嘛，我咪攞件超薄嘅羽绒。 我头先已经唔敢讲冷背心，我有冇讲冷背心咧？死啦！即系我 你冇啊，你冇，你话好薄嘅背心啫。 即系其实系啲薄薄地，可能系 cotton 料啦，或者系线咧，嗰啲背心咧，其实都 OK 嘅。 系。 咁再加件西裝褸咧，我覺得就可以好多層次嘅穿搭咧，喺呢個咧春天啊，我哋搲住春天嘅頭嗰陣時咧，其實就可以著。咁你話、哦、我去到 indoor 或者我而家都仲可以二人食到個晏啊嘛， 係啊， 係咪嚇都可以飲到個下午茶嘅。咁你話去到室內嘅地方，或者你翻到公司嗰陣時咧，熱熱地你咪除咗你件 outer 咯，咁你都唔會就咁齋 T 恤仔褲嘛，你仍然有件。背心喺个外边啊嘛，人哋就会觉得哇，你都几识衬衫喎，好有层次喎，咁样啦。 哦，喂，如果我想问啊，牛仔裤咧衬呢个牛仔褛得唔得噶？会唔会成身牛仔真系？ 成咯，你第一完全一个画面浮出嚟，郭富城咯。 人哋系郭富城，我唔系郭富城嘛，可 其实系。得嘅，但系你件 T 真系唔好系啲全白嗰啲 T 咧，真系唔系咁样 carry。即系你如果要全白 T 就咁牛仔褛、牛仔裤咧， 八十年代 冇错啦，即系就可能去咗烈火战车啊， 华迪嗰啲， 系啦，即系华迪啲 friend 啊，咁样咁皮褛更加不得了，系咪？ 系啊， 就我觉得件 T 咧，你可能系有翻少少 pattern 啊，有啲字喺里边啊，衬翻啲型啲嘅鞋啊，咁样啦、啊，或者男士们其实可能加个斜咩嗰啲运动 feel 嗰啲斜咩袋咧，露营 feel 嗰啲斜咩袋咧，嗰、 哦、 种 feel 我觉得都几型嘅，咁就会有少少型得嚟咧，又唔。有啲文青風咯，我自己覺得都會。 我見到而家好似都越嚟越多男士咧，中意拎嗰啲好細個嗰啲袋仔，即係好似夾喺格拉底嗰啲咁樣嘅喎。 嗰啲 touch back 啦，嗰種咧，我又覺得同牛仔褸未必好襯嘅。咁如果你話想做少文青風咧，直接就係嗰啲斜咩嗰啲旅行咧，我哋成日會有啲斜咩嗰啲防水。係 啊 係 啊，我知道我知道， 係 啊，好似人哋打拳咁望落去咁嗰啲啊嘛。 打拳有嗰啲袋嗎？ 有啊， 少喎， 系啊， 向你请教先，咁样要嗰种啊，嗰啲袋我觉得都几型噶，其实都 系嘅， 男仔可以咁样有啲文青 feel 噶，可能你戴多顶 cap 帽啊，咁样咧， 哦， 完全走到嗰啲路线咯，我觉得你 造型嚟嘅呢个，咁我 绝对系啊， 我条牛仔裤我使唔使扯烂佢啊，剪烂佢啊，定系踩烂佢，定系点样啊？ 嗱，牛仔褲嚟講咧，扯爛都幾難嘅，我自己覺得。 我大力啊！ 哦， 咁你先 我下次我拍片我扯烂俾你睇。 嗱你嗱你争我两样嘢 ，OK？ 你第一就系嗰、那个、工人裤单边扣入边唔着衫啦，争我一张相啦。然之后呢、這个就系第二张相你争我噶咯。 哎呀，玩大咗添今次。 等你啊，我等你啊，各位晨光嘅听众等你啊，一齐。 好啊，我哋 扯烂咗下嘛。 我哋讲翻咁个牛仔裤系真系要扯烂，定系我买特登买啲烂嘢翻嚟咁样？因为我有个表弟咧，佢好夸张，好中意着牛仔裤噶。佢真系咧会佢唔系扯烂，佢剪咗之后咧，佢慢慢逐条逐条丝咁样勾翻出嚟噶。 哇，好讲究噶呢单嘢，你知唔知啊？ 佢 你头先都讲咗个重点，第一系剪烂啊。吓，你剪完之后得扯噶，你唔可以斋扯噶。 系啊，我唔识噶嗰啲，我真系着到烂噶咋。 斋扯牛仔布真系扯唔烂噶。你如果你真系咧有啲人考究啲咧，譬如想喺某啲位置做一个烂嘅效果咧，其实你系剪完再真系要勾翻嗰啲丝出嚟咧，做到佢好自然嗰种烂噶。 哦，我听我 唔系简单噶。 我有听我阿妈讲啊，即系我阿妈已经五十年代人啦。咁佢话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啲牛仔裤要点样啲色靓咧？佢话买嗰啲火山石翻嚟，自己日日喺度擦纸胶擦甩佢咁样，有冇呢啲？ 石磨蓝咯。 哦， 石磨蓝、洗水蓝咯，都系哇 ，Auntie 好潮啊！真系可以令到咧，其实有啲牛仔裤真系会越洗越靓，所以点解啲人买咗牛仔裤咧？你真系个 cut 靓啊 ，cut 停靓嘅牛仔裤咧，加埋你洗水咧，越洗越靓嗰阵时咧，其实啲人真系可以着。譬如我自己都有牛仔裤，我真系着廿年啦。抱翻就你个身形唔好走样得太紧要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 啊、即其實真係著到嘅，我自己咧有啲爛牛咧，我就會後面譬如托一塊 lace 啊，係啊，咁、啊、你條牛仔褲就可以好多變，好似好襟著咁樣咯。 哦，咁嗱 嗱， 佢多變化係事實啦。咁但係我冇理由一日即係一個星期七日我都係著同一條牛仔褲噶嘛？定係我洗唔洗好啊？呢啲 你可以轉嘅牛仔褲都係要洗嘅，尤其是而家疫情咁，你出街嘅牛仔褲當然要洗。好啦、啊，咁我哋 我表弟唔洗嘅喎，佢话条牛仔裤如果一洗嘅话，嗰阵味冇咗就唔值钱喎。佢同我讲 系啊，有啲几千人嗰啲牛仔裤，啲人真系唔洗啊。但系我就未去到嗰个层次咯。 哦， 我就未去到嗰个层次，嗰个有另外一个咧，嗰啲牛仔裤迷咧，嗰另一个 level 噶啦。迟啲都可以再讲下对牛仔裤嗰种痴迷咧。 好啊，好啊。 你除咗痴迷，可能其实系一种热爱，一种迷恋，对佢好神圣嘅感觉，你真系唔会洗佢噶。 系啊，咁嗱，因为佢本身我哋冇乜时间。我哋快啲讲埋，快啲讲埋先。我想问就系、是，如果我条牛仔裤，我又想成日着翻牛仔裤啦。咁但我又而家抗疫期间，我又想成日洗牛仔裤嘅。咁我会唔会成日洗烂条牛仔裤啊？定系洗到啲色唔靓噶？边 得咁易啊？唔系靓唔靓啊？大家定义唔同嘅啫。有啲人会觉得条牛仔裤越洗越靓，有啲你望出嚟觉得唔好睇，你咪迟啲先再着，或者你过。下個月攞翻出嚟，你又覺得佢啲紋路靚咩？ 哦， 係咁噶啦，好主觀嘅啫，靚唔靚？ 咁就得啦。 我哋講咗咧，文青風咧，其實如果女仔咧都可以著到文青風嘅小白， 係嘛？ 所以咧，你同你太太咧係可以咧情侶裝咁樣出現㗎。嗱，你就首先嗰個look啦，哦、記住咗咯喎。咁如果太太想著文青風咧，都係得嘅。咁你都可以 T 恤牛仔褲，你外邊咧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可以唔使外套，你可以譬如係一件薄薄地嘅毛衣都得啦，即係可能薄冷衫啦，真係講冷衫呢個字啦，薄嘅毛衣啦嚇，綁搭喺個膊頭嗰度，唔使前面綁個鏈嗰啲噶啦，而家都唔興噶啦，就咁搭喺前面，由佢嗰個袖咧垂喺前面咧，跟住著對可能係啲布鞋咁樣啦，已經咧女士都可以做到啲文青飄噶啦。 哦，最緊要就係佢嗰兩個袖地唔好懶繩綁起佢，綁咗就勾啦。 知唔知咧？有啲咧有啲 fashion 咧就係特登做呢一件嘢係。扮一件冷衫，其實佢後面係一幅好薄嘅，佢個重點就喺前面嗰兩隻袖俾你扮喺前面啦，好似一件披肩咁樣搭喺度。 哦，條條揈咁樣嘅喎，即係前面。 係啊，條條揈咁樣噶，咁你唔大動作佢都唔係好揈嘅，照計到。 O K O K， 冇乜所謂嘅。 好，咁我 男女都可以著到文青超噶。 咁我文青咁去揾你啦嚇。 冇冇冇，我你先先 影個相先， 單邊嗰下先，即係單邊嗰、那個吊帶工人褲先。 好，咁啊， 期待。 我 send 俾你睇 ，send 俾你睇。搵翻条搵翻条工人裤先， 手数正衰仔啊！ 好啦，啊，下次再讲过，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啵啵两声之后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啦，亦都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啵啵咁啊， 系啊，你听唔到你个 jingle 啵啵咁样嘅？ 我唔知听到啵啵，琴晚我哋听到滴滴滴滴滴滴，吓到我飞起， 啲温馨提示嚟嘅，嗰啲系啦。 咁啊讲咗交通先啦，唔讲其他嘢啦。咁啊今朝早咧有少少塞车嘅地方，点解咧？就是、因为爆水管，喺荃湾嘅，荃湾嘅沙咀道去翻呢个德士古道方向啦，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啊有。巴士路線咧就係受影響，要改道行駛啦。咁、就係由於呢一個爆水管，咁所以影響到而家聯仁街去翻海濱花園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噶。咁我再重複多次位置啦。封咧就係封咗嗰段咧就係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咁、那個位置就係介乎關門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嘅全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要改道行駛嘅。咁我都可以講下嘅。咁受影響嘅九巴啦，30号、31、34、36、43、235号同埋龙运巴士E31同埋E32号 A 嘅，咁城巴930啦都要改道噶，咁搭呢啲巴士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啊。 嗯，哦，系咁多啫。 嗯， 哦，头先你听到有一个诶关门口街，我多口问一句，有冇开门口街噶？ 开门口街暂时就未有，呢、个命名都唔错啊。 我成日听到有乜你闩咗门，咁你都会开翻噶。咁如果开咗门又要闩门，有守尾啊嘛，做人。 你知啦，每一个道路都有个典故啊。我唔知点解会叫关门口街。 我又揾翻个典故喺节目嗰度同大家讲翻先，因为每条街都一定有一个故事嘅。一个典故好多都有噶， 冇错。但系咁，我呢一刻知道系冇开门口街，可能你会揾到啊。可能我嘅认识少啦。如果你 我都应该揾唔到噶啦。 唔系有你话俾我听啊。 冇咁，我觉得应该冇嘅。咁但系我都可以揾翻嗰个关门口街，都得嗰个点嚟嘅咧？呢、這个名咁样 得意啊， 都几得意啊！呢、這个真系 系啊，呢啲得意啊，人生仲得意啊， 系嘛？ 我想问你啊，小白，你有冇试过咧？你自己揸紧车或者坐紧车咧，突然之间肚痛啊？ 梗系有啦，最彷徨嘅时候，所以咧。我之前有睇嗰啲整車嘅特輯啊，都幾搞笑啊！咁佢就話啊，如果你坐長途車嘅時候咧，咁啊又未必中途啲外國嘅呢個特輯，咁佢就話未必咁啱去到嗰啲叫中途站， 係啊， 咁點算咧？咁樣咁咧就不如改裝啊喺架車嗰度加個馬桶啊咁樣，咁佢哋嗰個私家車嚟嘅，咁啊真係個私家車嗰度裝咗個馬桶喎。咁啊，系啊，咁當然佢哋嗰啲咁特別嘅設計咁新穎啊，梗係得啖笑啦，係咪先？咁但係咧都引出咗一樣嘢，其實當你喺呢個駕駛途中或者當你喺呢個坐緊車嘅時候，人有三急，你知有陣時啲嘢你食錯嘢，即係肚痛嗰下咧，你就好難忍嘅，忍到個人真係飆冷汗 噶。係啊，冇得忍嘅，尤其是急嗰下嘢添。 係啊， 因為我嗰陣時成日同爸爸媽媽咧就會跟團咧去內地啊。哇，佢啲長途車咧，好彩有啲長途車咧就有洗手間嘅，個旅遊巴。有啲就冇噶，好驚噶。 係啊，所以話如果你能夠即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咧，咁我諗大家即係坐車都會更加安心啊。 係啊，同你分享一單好好笑嘅嘢啦。早前喺媒體度睇到咧，咁有個人咧，佢就話人生中最痛苦咧，莫過於咧就係肚痛啊。係，即係痛楚難耐啦。 係嘅， 因為唔可以即刻揾到廁所啊嘛。咁跟住咧就睇到佢分享嘅文章咧，就有一位男士啦，佢放工就坐巴士去元朗，咁突然之間喺公路上面肚痛，有便意， 哇， 點算？咁但係當時見到車程仲有半個鐘頭喎， 仲有半個鐘， 仲有半個鐘頭喎，哇！佢就忍唔住啦，已經，跟住咧即刻咧就問呢、 佢坐巴士噶嘛， 坐巴士，即刻問巴士個車長，即係個司機啦，你可唔可以即刻俾我落車啊？咁、那個司機話：梗係唔得啦。 係啊， 跟住但係車長即刻同佢講話：咦！但係你知唔知道大欖隧道轉車站咧新起咗一個廁所啊？ 係， 跟住咧叫佢頂住。哇、哦，幾好喎、啊！巴士司機 個洗手間係 喺大欖隧道嘅轉車站。 轉車站，哦， 係啊，佢叫佢頂住咁樣，咁佢後屘咧唯有咧自己用隻手啊去搣住自己嘅大腿啊，分散注意力。得噶，其實你真係要分散注意力嘅，知唔知？ 如果我唔會選擇搣自己大髀、 我 可能會揾啲嘢嚟睇咯。 睇可能都唔夠啊！你知啦，勁起上嚟嘅嘢好難講噶嘛。咁跟住咧，佢到站咗之後咧，就飛奔落咗去廁所啦。啊，好彩佢最後咧都成功飛落去廁所先至開啦嚇。咁跟住咧，佢就話咧非常之感恩啦，同埋多謝大欖隧道啦，起咗個公廁，同埋多謝司機大佬咧嘅提供啊。咁、之後咧，佢擺喺社交媒體度講啦，都係非常多謝車長嘅鼓勵。咁亦都庆幸咧，巴士咧就唔系喺屯门公路啊，喺大榄隧道。如果屯门公路你真系冇得救啊！屯门公路不如有洗手间啫， 系咯， 系咪先？咁跟住咧，佢解决完之后咧，好好笑啊！喺同个厕所 拍了張合照，跟住就擺上啲媒體度，就話如果有需要的人咧，就記住用呢一個設施，同埋佢都讚啊，呢、這、一個咧真係得證。 呢、這個得證啊，呢、這個即係喺轉車站，大家有陣時轉車咁啊，人有三急嘅話，或者你可以即係先方便一下嘅話咧，其實對嗰程車都係好事啊。 係啊，咧你普通真係忍唔到，好辛苦。 哦，幾好喎、啊、呢、這個。咁如果你話呢個轉車站有啦，其實如果大家搭港鐵咧。譬如荃灣線咁，大家而家都有啲新，譬如旺角咁都有、 啊、 有洗手間啦。有啲你表面上睇上嚟冇嘅，但你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請服務站，即係佢職港鐵嘅職員咧，即係問佢一聲，咁睇下佢哋有啲咩幫助嘅。咁又唔好就係諗住啊，一定冇嘅，冇嘅，唔會冇嘅，係啦。咁你可以即係開口問咯，有啲嘢需要幫忙就開口問，咁啊會好啲啦。 冇、啊、錯，你講鐵路就 O K 嘅，因為鐵路我都試過同阿仔咧，仔突然間肚痛咧，佢多數都會俾你去佢哋嘅員工洗手間嘅，好好噶嘛，你知啦。 系啊， 咁啊，港鐵你其實咁樣講又唔同喎。如果你港鐵咧就好方便啫，你最多走翻上去樓上，可能又有茶樓啊，即係有茶餐廳咧就方便到嘛。但係最麻煩就喺高速公路真係搞唔掂。 係啊，咁好彩咧，大欖隧道呢個都有一個新嘅係啦，新嘅公廁，咁啊希望其他地方都一樣有呢啲德政啦。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問問鐘哥先，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係咁啊，出邊嘅天氣19度喎，而家。 是啊，所以正话你讲开呢个去厕所嘅问题呢， 是啊， 细个嘅时候呢屋企人都话出门口之前去多次厕所啦。 是啊，去定先啦嘛。 去定先，以前系唔明嘅，而家系好清楚， 系、啊、 一定要去多次先嘅。 系啊，我咪咁样同我仔讲啦，你快啲去多次厕所先啦、啊，跟住秒我咯，点解啊？即系细个唔明咯。 唔系细个其实冇所谓，因为佢谂住咧周围都可以去嘅，但系唔得噶。小朋友喺公众地方去厕所都系犯法噶，而且系拉埋阿爸阿妈嘅。 系啊，系啊，所以咪同佢讲咯，你想唔想爸爸坐监啊？唔想， 又系嗰 个咩 军官出嚟嘅时候啊嘛， 系啊，长官啊， 长官出嚟嘅时候，好讲翻个天气先，系啊，喂，有啲热喎， 吓，热添啊， 因为太阳已经出嚟啦，咁、 啊、 跟住又冇乜风啦， 系， 所以有一种咧，即系暖暖的感觉啊， 哦，暖暖都好啊，呢、這个唔错、啊， 系啊，咁不过咧，晏昼我咧，今日个温差应该唔会相对太大嘅、嗯，因为佢你阵间可以讲下嗰个相对即系最高嗰个温度系几多啦？24啊， 系 哦，咁就系争几度啦。咁如果廿几度嚟讲咧，对我嚟讲就算系夏天噶啦。 嗯， 咁但系可能对有一啲嘅哥哥姐姐们嚟讲咧，喂，廿几度都仲系冻、 啊， 唔紧要，唔紧要嘅。咁可能要进补一下啦。咁喺进补嘅同时咧，咁啊可以着多件衫先啦，褛翻条薄薄嘅，唔好褛冷颈巾啊，冷颈巾我惊噏到出热痱啊。 我戴紧颈巾你而家 系喎，我唔系讲紧你，你又唔好对号入座。好似你啊，即系攬紧冷颈巾，我笑翻。 系啊，咁你都快啲翻入嚟一齐啊，鼓励下我啊，呢度直播室有啲冻啊。好，唔该晒钟哥，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4。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看到外面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比刚才好了一点，低至中级度的水平。看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天气都系比较上吓比较干燥嘅。如果你好似我咁啊，朝头早咧都好似有啲寒寒地嘅，因为我翻工嘅时候仲未见到太阳啦，系咪先？咁我放工咧就应该会除咗条颈巾噶啦。咁啊而家咧好似我呢啲仲有少少凉凉地嘅，咁啊但个人身姿唔同啦，你都可以咧即系添翻少少嘅衣物嘅。咁啊最紧要咧就唔好冷亲啊，冷亲咧而家好容易现实而归啊。希望大家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咁样咧就最好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记得咧，我哋上个星期咧都讲紧一啲品牌同艺人之间嘅合作啦。有啲情况咧，可能系互惠互利啦，大家都得到一个良好嘅宣传效果，大家嘅形象都好好啦，得以提升啦。但系相反，亦都有啲可能咧，就系唔知道都系边方面出咗乱子啦，就可能令到嗰件事嘅效果未如理想噶、哦。 所有嘅合作都系希望互惠互利噶啦，即系品牌希望可以宣传到啦，不论系时装或者任何产品。 品啦，你 accessory 就好，甚至乎食物、飲品任何嘢啦，不如咁樣，唔係你就唔做宣傳啦。 嗯。 咁而藝人方面咧，如果係特別係著上身嘅，咁、那個目的都係想自己著得靚啫。 係。 係嘛？咁就呢、這個就必然㗎啦。咁我哋上集都有提，即係講到大家嗰個所謂期望值有少少落差，有少少出入啦。 嗯。 因為你其實一般嘅所謂嘅贊助咧。 嗯。 其实唔系咁大件事嘅咋，譬如我做裤嘅咁样，喂阿妈咪，你话要借几条裤啊？好啊好啊，我赞助你嗰条裤啊。咁、 嗯、 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其实我真系借几条裤俾你啫嘛。 系 咁啊，你爱嚟做咩噶？你爱嚟拍一个简短嘅短片嘅。咁、 嗯、 你想要啲咩？你系户外嘅，咁我咪借几条户外嘅裤俾你咯。 嗯， 咁你啱身嘅，你咪揀一條你認為你哋個團隊啱著嘅褲去做囉，就係、 是、 咁簡單㗎咋，唔會話有啲咩合約啊好大件事咁樣㗎、 嗯、 可能我純粹就係話你拍個戶外呀、好啊，我借一條藍色嘅俾你，一條綠色嘅俾你，一條黃色嘅俾你，一條紅色嘅俾你，咁你咪著咗，咁你喺社交媒體社交平台出返落返個 credit 多謝我哋就得㗎啦咁樣。 嗯， Jerry 你剛才講到話唔會話有合約啊咁樣，咁如果萬一借完五條褲出去，咁五條可能有四條都冇著过，咁点算 啊？咁呢啲冇所谓嘅，因为一般咧，其实品牌都系好大方咧、就唔会系话借一嚿一样嘢俾你嘅、 即系唔会同你计住嘅。 应该咁样讲，你叫做出咗镜，我哋叫用咗嘅、你咪要摆翻出嚟咯。咁呢个就 系 叫做行业我哋入边嘅叫做操守啦。 嗯 啊，咁但當然啦，你有啲唔同嘅產品嘅，譬如你嗰隻如果係一個手袋嚟嘅，咁其實手袋你知道係咩樣㗎啦嘛。 嗯。 咁其實十之七八咧都會用得上嘅，咁但係如果冇用到咧，還翻俾個品牌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啲就唔係係正常嘅營運嚟嘅，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反而咧就我哋講咗好多係時裝上面嘅嘢啦。其實咧喺一啲影視嘅作品，譬如話劇啊或者電影咧、其實你哋之前有幾集你都有提過啦。唔單止淨係得衫褲鞋襪㗎嘛、可以有好多其他產品㗎嘛。咁呢講到合約呢樣嘢呢就真係有少少嘢值得提下嘅。嗱、譬如呢你唔係做衫褲鞋襪，譬如你個講過啦，你話合約有啲藥啊或者其他譬如車啊各樣嘢嘅產品嘅時候呢，其實呢可能呢嗰、那個品牌呢就會有同嗰、那個公司有個合約。咁就可能嗰個合約呢就會話主唔知我借架車俾你，或者我借啲咩俾你，咁你又出返幾多細緻啲嘅，甚至乎可能會寫埋話總共會出咗有幾多嘅 airtime， 見到幾多時段啊、時間啊、幾多秒、幾多分鐘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呢、這個就嚟啦，佢哋一般嘅合約入面呢就冇寫明呢嗰、那個產品我嚟贊助嘅時候係拍啲咩劇情嘅。其實你諗真一層咧，難嘅，真係好難嘅。因為我都係講過，有前幾集我講過啦，去接洽呢啲品牌嘅唔係阿導演同阿編劇噶嘛。marketing 嘅同事或者 sales 嘅同事，我真係純粹係叫你，喂，你可唔可以借sponsor 架車俾我哋拍啊？有啲精細啲嘅品牌可能會問你啦，喂，好啊，借架車俾你冇問題啦。咁但係你架車我嚟拍咩㗎？我都係個主角，我嚟翻工放工嘅啫。咁就完㗎喇喎。咁但係原來有一幕係要講發生交通意外嘅。 哦，就係用你嗰架車啦。 係啦，有冇吓咁大件事都會唔講嘅咩？係呀，真係有機會會唔講㗎。咁如果真係有咁樣嘅情況而唔講嘅呢，而品牌覺得喂有冇搞錯啊，我哋架車係 sell 安全㗎喎，你攞嚟竟然間拍咗發生交通意外。咁跟住但係你嗰、那個咁嘅爭拗咪嚟囉，咁喂咁我哋呢一幕戲嗰個交通意外唔係因為你架車有問題㗎嘛，係因為可能天雨路滑啦，各樣各樣啦，或者人哋第三方咁樣，即係各都唔同嘅劇情啦。咁但係最終阿品牌可以一句同你講，喂我唔理你乜嘢劇情啦，總言之我唔要見到我架車發生交通意外。係咪咁呢啲咪爭拗，咁跟住爭拗就係拍下拍完啦。咁點辦呢？咁但係你又要留意咯，冇錢銀交收嘅時候呢，咁、你有俾錢你梗係大聲啲啦。如果冇俾錢嘅時候創作團隊你冇得翻拍㗎嘛。 咁唯有如果嗰個團隊為咗即係照顧翻品牌嘅感受嘅，唯有剪走咗嗰段嘢佢咯。 嗯，或者係咪可以 blur 咗個品牌？ 咁但係有時剪唔走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你其實你唔會將嗰條成片啊俾個品牌去審批㗎。 嗯， 個品牌都係出咗街先知嘅咋。 啊，已經太遲啦。 我舉個例啊，其實早幾個月就發生咗㗎啦，喺荷里活有兩套美劇， 嗯， 入面呢都有用一個喺美國係差唔多最著名嘅健身單車， 嗯， 品牌就俾你家用嘅，即係嗰啲 gym 都有用嘅。咁你嗰個健身單車上面呢就有埋個電視，咁就可以 download 啲片呢，就有埋個教練喺個螢幕度呢，就同你一齊做一個 training 啊， 嗯， 咁就踩可能踩半個鐘或者九個字單車嗰啲健身單車啦。咁結果呢嗰兩套唔同嘅劇呢，嗰兩位角色呢都因為唔同嘅原因，踩完嗰架健身單車之後，過咗可能十分八分鐘呢，就一個係心臟病啊，另外一個又係唔知心臟病定係白血管咁樣。咁、 嗯、 但係個原意呢就唔係話因為嗰個健身單車令到個心臟病，只係因為一套劇呢嗰、那個角色就本身佢嗰個健康情況唔好嘅。另外一個角色呢就因為佢呢可能係之前飲咗酒啊，或者攬咗藥啊咁樣嗰、嗯那個橋段啊。 是， 但是个结果是什么呢？个结果就是那套剧那一集出完之后呢，过了第二日那间公司的股价跌了 2%。 嗯，当然啦，那个那在这个 case 那间健身单车公司就很大方， 嗯， 就哦没事的没事的，哎，不过呢我们都真的不知道他们借，我们只是负责sponsor 借架单车给他们，但是就不知道他们那个剧情是怎样的。 嗯， 咁你話喂佢跌兩個 percent 未必關嗰套劇事喎，咁呢樣嘢永遠冇人知咯，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問到喺呢啲情況點樣解決呢，即係好唔負責咁樣講，基本上係冇得解決嘅。 嗯， 唯一解決嘅方式就係只有能夠去負責去揾呢啲品牌返嚟嘅同事，大家要細心啲，都要考慮到，即係睇下你考唔考慮個品牌嘅感受咯。 嗯， 啊，咁你大家其實你做呢件事都係為咗咩啫？為咗你得到咗你嘅嗰個產品贊助，因為你可能你講目係真係需要個健身單車嘛。 嗯嗯，嗱頭先咧 Jerry 講嘅呢個例子咧，就令我覺得咧，其實好大嘅因素就係啲觀眾睇完嗰個劇情之後，將啲唔同嘅元素聯繫埋一齊啦，即係睇到嗰個品牌，然後我就有一個感覺，覺得咧呢一個可能唔可靠啦，咁啊以致到佢公司可能亦都有一啲相應嘅損失啦。啊，係咪真係正正因為呢一個角度咧，即係消費者或者觀眾嘅角度咧，都其實佔一個好大嘅比重，所以咧作為代言人又好，或者俾人 sponsor 要去呈現出嗰個產品嘅形象嘅藝人咧，都好小心咧嚇。 哦，咁啊呢樣唔單止好小心，我諗我喺我好早期我哋嘅傾談入邊咧，我都有同你講過啦，藝人同埋品牌商業合作上面咧，嗰啲合約可以係講係幾十版紙咁多噶嘛，好多限制噶嘛，其實亦都有相等嘅原因咧，係因為要預防避免呢啲情況出現嘅，即係譬如我真係我有啲合約我寫到明，我話你唔可以做啲危險嘅嘢啊，或者某程度上你連肥都唔得啊，可能限住你喺我合約期入面你要唔能夠重過幾多磅啊，絕對我相信係有呢啲咁嘅 case 咯。原因就係話我唔可以，喂我俾咁多錢你做個天價代言人，哇喺你突然間變咗一個唔啱我心水嘅一個形象，即係包括你嘅身體啦，你個外形啦，你嘅行為啦，即係好多種種嘅因素嘅。大家嗰個對每一件事嘅期望值，仲要睇下有冇錢交咗。你有錢，我梗係會緊張啲啦。你冇錢嘅，可能有啲人就會相對冇咁緊張。咁，所以即係其實，所以話成日我哋形容啲團隊好專業嗰啲人士咧，係因為佢哋係唔係衡量有冇錢銀交收，佢哋都會好小心去為咗每一個方面去作出考慮咯。咁所以呢啲就係所謂嘅專業嘅所謂嘅用處喺呢度啦。 嗯，所以都亦都好難，好容易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好多嘅團隊啦，甚至乎有好多嘅藝人咧，係有好多品牌咧，好中意同佢哋合作嘅。咁啊，可能係呢啲原因啦。 完全講中。 嗯， 呢位藝人，哇，佢影親啲相都靚嘅。 嗯， 即係從來都唔出事嘅，好自然，你會好舒服咯。你用佢， 嗯， 佢嘅行徑，佢嘅作風，令到你一定係放心啊。其實放心咧，呢樣嘢都好緊要嘅。 嗯。 係啦，咁但係相對有啲可能真係情緒冇咁穩定啊，或者佢個行為冇咁穩定嘅時候，當你都唔知道佢會點嘅時候，其實可能你某一個層面你好鍾意佢，咁但係其實呢個唔係淨係講緊藝人㗎，就算係創作團隊都係㗎。我同邊一個創作團隊合作，我知道佢啲嘢有創意得嚟好穩陣，咁其實你嗰個信心都會大啲，因為講到尾咧，呢、這個世界係好多選擇嘅，真係好少可有機會咧係即係非你不可咯。即係我願唔願，我作為品牌，我會唔會願意冇一個險一定要用你咧？定係話唔緊要，我嘅團隊、我嘅 marketing 嘅同事足夠專業，我有辦法可以將所有嘢都控制喺我哋嘅範圍內。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都係相當複雜噶咯。 好啦，嗱，今朝早同我 Jerry 傾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傾過咯。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咁啊，室外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转头7:30翻嚟之后，继续支住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系3月10日，星期四，农历2月初8，适宜祭祀、出行、定盟、纳彩、财衣、合葬、动土、安藏、作灶、入殓、安葬、破土、结网、取鱼、进人口。 今日突然变得咁好嘅， 变幻原是永恒啊嘛。今日记作粮做庙，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今日都系国际风笛日。 我会多啲了解唔同类型嘅乐器，享受音乐带俾我哋嘅欢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总统大选结束，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执政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承认落败。尹锡悦形容选举结果是南韩民众的胜利，他在国会图书馆向国民力量党务人员和议员致谢。尹锡悦说，今次竞选异常炽热，当中学到成为国家领导人需要哪些资质，要怎样倾听国民的心声。尹锡悦说，将以当选人身份准备祖国，以及会以总统身份正式履职的过程中，都会尊重宪法精神，尊重国会，和在野党协商治国，好好为国民服务。尹锡悦向李在明等竞选对手表示谢意，认为竞争告一段落，今后所有人要为国民和国家齐心协力，团结如一。波兰之前提议将一批苏联时期的米格29战机经美军在德国的空军基地送往乌克兰，同时由美方提供 F-16 战机给波兰作补偿。不過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科比說不支持建議，形容提議過於冒險，北約應該盡量避免與俄國發生直接衝突。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認為波蘭的做法可能導致危險情況出現。欧联16强次回合，皇家马德里凭宾斯马下半场连中3元，3-1反胜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赢3-2晋级。另一场赛事，曼城主场同士砵亭踢成0-0，两回合计曼城大胜5-0晋身8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

七八部電話喺個即係駕駛座嗰度嘅，咁佢話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咪好緊張咁樣。 我心嚟嘅嚟啦， 係啦，咁啊，我琴日都真係駕駛緊嘅時候收到個短信嘅，咁即係我唔會望嘅，咁但係我望到哇，做咩事啊？係咪過熱啊？部電話我即時喺度諗啦，但係我唔夠膽睇字啊，因為咧我行緊高速公路啊， 係 啊，即係。天跌落嚟都当被冚啊！真系呢个感觉。咁啊，两位拍档收到嘅时候感觉如何咧？ 我有啲孤陋寡闻，我先问咗一啲科技上嘅嘢先啊。 系， 因为咧，那个信息嚟啦，咁喺个荧光幕里边未弹咗出嚟嘅。 系啊。 咁跟住咧，我开咗个电话之后，我睇唔翻啊。 系噶。 我搵唔翻个信息，即系譬如平时喺message 嗰边又冇啦。 嗯。 即系通常一啲呢啲咁样嘅信息都会喺 message 嗰边噶嘛。 系系系。 冇啦。跟住揾曬其他所有嘅地方都冇啦，好神秘啊！ 呢個時候就要打電話問朋友啦。 朋友，你有冇收過啊？ 到底講咩㗎？咁樣 睇唔切啊嘛。 咁你當時係做緊咩咧？ 當時喺屋企，即係寫緊稿啊嘛。 咁跟住就滴滴滴滴咁樣。 跟住望一望，咦？睇又睇唔切喎，又睇唔晒。你知我睇嘢又慢啦。 因為通常會打開佢，即係擘大啲嚟睇咁樣。 係啊，跟住冇咗，跟住再揾唔翻，跟住上網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都cap 圖影翻出嚟。 任何地方都見到啦，跟住我尋日咧嗰個時間咧，就係我好搞笑地，我攞住部手機拍緊片嘅，咁突然之間拍拍下嘅時候，滴滴滴滴滴，我第一個反應係唔通我而家影緊嘅嘢係唔合法嘅咁樣，係啦，唔影得嘅咁樣，但我明明係影緊。个风景嘅啫，咁样，咁我就有啲惊啦。咁然之后咧，咁我就望一望，其实我都嚟唔切反应嘅。咁我到底系我影嘅嘢有问题啊，系我部电话有问题啊，定系乜嘢有问题咧？咁样，跟住后来咧，我就同我老公讲，我话，我后屘都有上网睇翻成段嘢啦。跟住话，其实我个人咧都系古怪嘅。我话，其实佢震到咁样啦，咁我就嚟唔切反应，就以为系我自己做紧啲乜嘢，俾人警告咁样啦。跟住，但系我到最后咧，我系冇睇到个警告讲乜嘢咯，即系我系冇呢个意识啊！竟然，即系我净系觉得系咪电话坏定系乜嘢咧咁样？到佢走咗之后咧，我都仲未会去谂到底嗰个警示系啲乜嘢？即系我嗰个人嘅安全意识系咪太薄弱咧？咁当然后屘一上翻网就知道，哦，原来系讲紧即系个医院嘅事情咁样啦，咁然后系咯，就系、是、咁样，有一阵惊慌咁过咗去啦。 系、我都有少少嘅，因为琴日未揸紧车嘅，就收到个短信，就系呢一类嘅，对咁样啦，咁仲有声响添，咁所以。是有少少驚的，因為我揸緊車呢，我以為自己入咗啲唔應該入嘅地方㗎。我琴日啱啱去一個地方呢，就係、是我超級陌生嘅，因為要幫屋企人攞啲嘢。跟住我以為好似外國嗰啲呢，你入咗啲 area 唔係入咗啲呢，軍事重地呀、 有外星人咁樣呀。 係啦，唔係呀，或者你入咗一啲即軍方嘅一啲地區呢，其實佢會有啲叫 alarm 啦，话你听，喂，你快啲走啦，呢度唔系普通人可以入得噶，咁样，咁我好惊，跟住就即刻揸车走咗先。点不知原来咧就系呢一个医院，就系爱嚟做检疫，即系 紧急用途啦， 新冠肺炎嘅系啦，咁样啦，咁总之个内容大抵咁，我估全香港人都收到啊呢、這个信息，咁啊唔使问翻我哋。不过有阵时咧，你话失惊无神收到呢啲信息咧，难免系有少少错愕嘅。咁啊，讲下职场上边嘅嘢，其实我今日想讲咁啊，职场上边，譬如突然间收到老板嘅短信啊，咁有阵时啲打工仔都会觉得喂，好攰啊，或者哇，即系呢个时间用 WhatsApp 你唔系啊嘛，咁样即系都要睇下时间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就唔系净系想讲啲短信。想讲咧啲座位啊，嗱，办公室啲座位，通常啲人即刻就会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喂，系咪想讲啲风水嘢啊？并唔系，喂，原来咧日本咧近呢一两年咧有38% 咧都采用咗呢一种啊，喺办公室嘅座位模式喎、啊，嗱、即系38% 系唔少嘅、啊，即系接近。即系叫做三分二嘅公司咧，都用呢一种模式俾大家喺办公室嗰度咁样坐。好啦，咁我 三分一系嘛， 三分一， 咁点样坐咧？究竟喺个办公室入边个座位系点样坐？ 背脊对背脊， 我估围住嚟坐。 氹氹框，即係拋手巾仔咁樣。 唔係，即係一張長台，即係好似嗰啲最後的晚餐嗰個咁樣咧，大家圍住你眼望我眼嘅，我覺得咁樣會即係嗰個。动力会大啲、 我觉得会是背脊对背脊，等你永远望不到、 是吗？咁咪好各自为政咯，你自己做乜都得咯。 但你会知道后面有人咯，即系你会知道后面有人喺度，但系佢又望唔到你咯。 有阵凉凉地咁样啦， 你又唔知佢有冇回头望你。 咁到底系点咧？我点坐法呢？ 两位拍档咧，平时你哋都会答啱一样，是但一个都会啱一个。 我哋两个都错， 两个都错。 今日兩個都錯啦，因為呢一樣嘢都幾新奇嘅，我覺得就係俾人哋自由坐， 我即係中意翻嚟坐邊度就坐邊度咁樣。 係啊，原來已經員工冇固定嘅座位喎，咁樣有 38% 咧都運用呢一種嘅自由坐嘅方法咧，代替傳統嘅辦公室嘅固定座位嘅做法咁樣啦。咁又歸納咗出嚟有四大好處喎。 係 第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可以。俾啲同事咧交流快啲啊，即係俾你咧日日都唔同座位咧。有陣時，譬如啊，我知道今日咧，我想做啲關於玩具嘅點子嘅，或者關於咧模型嘅點子，咁我咪親近鐘哥多少少啊。鐘哥話：喂，我都知道砌模型咧好叻噶，喂，俾啲心得嚟啊。我咧嚟緊個project 咧，都想做啲關於模型啊，或者研究一下啲男人嘅心態。咁你咪可以多啲 share 出嚟，咁啊可以令件事水到渠成一啲。譬如我煮嘢食叻啲嘅，咁我咪會同 Kitty 坐近啲。Kitty 哇，見到你琴日咧煮啲乜乜乜，哇，好勁好勁喎。咁調翻轉頭，譬如小白嘅，哇，日文好叻，我嚟緊個 project 就去日本咧做啲考察，小白又可以俾到啲意見。咁親子可能就係 Barbie 又俾到啲咁樣喎，咁樣咯。原来是帮到手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叫做优点。 咁使乜啫？咁麻烦啫？你叫佢边个朝早起身的时候开晨光第一线听，咪可以知道晒咯。 系咯，你头先都讲晒咯， 讲晒咯， 坐边都得啦。 我梗系觉得好啦。问题喺边啊？ 嗯。 问题在日本啊嘛。 咁我哋开始系使乜做一个日文版本？ 咁我唔知日文咧，咪問題。 小白點講嘅成功第一次入文， 係啦，可能到時要日 翻譯曬成個節目。 Kitty 用日文講煮嘢食，佢又冇講得咁叻噶啦，冇咁 淨 係 識得講 愛 思， 愛思，愛思， 係啊，愛思，我因為我都係咁樣講啊。好啦，咁仲有一啲好處嘅，咁我快速講下啦。就係、是、減低壓力啦，咁因為個啲老闆又唔使成日督住啲員工，即係叫做睇住你啦。你日日都唔同座位，啲老闆都唔知道你坐邊啊。即係冇咁行一個注目禮啦，咁樣。咁另外咧就呢、這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可以咧遠離一啲唔想見到嘅同事。原來咧喺日本職場上邊咧，成日都會有啲職場嘅欺凌同埋孤立嘅。即係我哋睇日劇又有啦。喺啲日本专业嘅劇集又有啦。 喂，唔系，但你全部人有得自己揀，咁全部人都远离佢，都系 bully 嚟 嘅。 嗯，系咪？即系全部人都一齐孤立 翻佢啊？ 系啦，全部人都唔同佢坐，或者远离佢，咁咪又系另一种嘅排斥咯。 Kitty 咧就好明显未试过俾人 bully， 其实俾人 bully 嗰啲人咧唔系惊独处啊， 系 佢系惊你成日喺佢隔篱咧。整佢啊 ！OK， 你真系可能你真系你人 见得少啊， 心理好啊，心理好啊，人品好啊，你真系未试过俾人欺凌。 我以为孤独已经系最惨噶， 系咯，孤独我咪住咗一个人咯。你又搞唔到我，我又搞唔到你。其实几好噶，对于被欺凌嘅人嚟讲，欺凌人咧就系、是、周知无日喺旁边啊，喐下你张凳啊，喺旁边大大声喺度讲。你睇下嗰个崔杰彤啊，成日咧就叮饭啊，叮到成个微波炉都系啲饭会弹晒出嚟噶，都唔知点叮啊，系咪外星人嚟噶？即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 你孤立有咩问题啫？即、就是、我自己叮饭，我叮完自己食，咁我咪翻工咪放工，我做嘢，净系工作上有往来咯，系咪先咁啊？喂，原来咧睇翻研究咧，事实上咧，调整咗座位之后咧，有 28.2% 嘅人咧。认为咧自己嘅职场生活咧幸福感多咗好多啊！ 不过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咧就冇乜用嘅。你呢个做法咧就即系等于翻大学啫嘛。你读大学嘅时候系冇固定座位， 或者去自修室咯。 去自修室，咁你中意坐边度坐边度，同边个坐同边个坐啊嘛。但系去到最后，你留意一样啊。 佢就會同翻中意嘅人永遠都係坐翻埋一齊。 嗯， 即係等於你去坐旅遊巴去旅行咁樣啊。你通常都啲嗰、個導遊都話：，隨便坐。但係你第一日坐嗰坐咗嗰個位咧。跟住你好自然就會坐翻嗰個位置， 但係冇問題㗎，因為佢呢個調查係講個幸福感啊嘛，咁佢真係中意同嗰個人坐，佢又真係同佢坐到，咁佢咪好開心咯？咁佢又冇講到其實嗰個公司嗰啲即係業績係點啊，或者嗰個係啦，嗰個生產能力有冇低咗啊？咁樣掛住傾偈啊，咁樣 又係喎， 係啊，純粹淨係打工仔獲好評啫，冇講話老闆 老闆都獲好評， 不如做叫即係通知佢哋做。多个调查就系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公司嘅结业率有几多 少？哦，要问一问佢哋啊！咁我估又唔会太影响嘅。不过你话系咪无事生产，我又觉得唔系嘅。睇下点样去拿捏啦，咁样。因为我见到其实咁多 percentage 嘅日本公司应用咧，你都知道日本工作都系高效能噶啦，你都要交到货。如果你交唔到货，其实个老板都好容易会炒人咁样咯。 同埋又咁讲，即系员工嗰、那个幸福感。同埋即系佢哋做得开唔开心咧，都直接影响到嗰个生产力嘅。系啦，咁如果佢哋做得开心啊，咁啊翻到嚟都即系精神奕奕啊，咁样咁啊，亦都系对公司有好处嘅。 嗯，咁大家都开开心心翻工就好啦。嗯。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定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钻戒放于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允吗 ？Baby， 甜蜜唱歌，又近共识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 Gordon 葉宏聲 ，Yes I do。 早晨啊，小白。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咁啊，大家咧可能都有睇过啲报道，听我哋讲咧，就系话华木村咪去呢个一百英店嘅。 一百英店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嗱，佢咧就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但系我唔知道佢买嘅有冇中伏喎。 嗯。 其实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觉得喂，一百英店啲嘢平靓正啦，呢个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好大嘅招来嚟嘅。咁如果你话香港系十二蚊店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咧喺呢啲叫做平价嘅商店入边咧，都有唔少嘅商品咧系都几服嘅，令到我哋买咗之后觉得，原来真系平嘢冇好嘢喎，又会咁谂嘅，系啦。其中有几样嘢咧都几值得咧，大家可以一齐研究一下。 问一问阿 Kitty 先啦， 咩啊 ？Kitty 你成日都喺嗰啲十二蚊店 嗰度流连啦， 咁你觉得嗰度啲嘢你而家用得着嘅多唔多啊？ 用得着嘅都多，好少话买到翻去发现，原来佢甩头甩骨嘅嗱，买翻去唔用咧，其实未必关嗰件嘢本身事，可能关你个人事。 贪平买咗， 贪平买咗，或者嗰阵时觉得需要，但系翻到去你又觉得其实都唔使啦咁样。咁但系你话买到翻去个品质差咧，我又真系好似冇乜点试过，因为通常都系买啲譬如纸巾啊，跟住有啲嘢食啊，或者碗碗碟碟啊，有啲厨房用具啊咁样，咁嗰啲又好难会话，咦？点解唔 work 嘅咁样咯？ 嗯，系啊。嗱，头先 Kitty 话嗰啲厨房用具咧，其实我自己都喺呢类嘅平价商店咧就买唔少嘅。其中如果要整，譬如你整面豉汤咁样，你硬系用翻佢哋嗰一只嘅碗咧，去到装个面豉汤又有个冚住，你觉得件事咧好似到位啲， 啱数啲， 系啦，影相出嚟都靓啲啦。老实讲，系咪先？咁嗰啲咧，你又讲紧，譬如大概十二蚊咁样香港钱，咁已经系港纸已经搵得到啦，买到啦。咁我觉得其实嗰个价钱嚟讲咧，算系几好，同埋嗰个感觉就系你烂咗你都唔会话特别可惜，因为你落街又可以买个第二个嘛，而且个样系一模一样嘅，系咪？你唔使惊话趁唔翻屋企嗰啲。咁但系有啲乜嘢咧系令到大家都买完之后咧？会有少少考虑，觉得好似真系冇咁好、啊，又或者个价值咧，其实未必咧，系高个价钱。点解十二蚊都未唔值咧？系因为佢应该值得更加低嘅价钱嘅、例如其中一个咧就系毛巾，部分咧喺佢哋买到嘅毛巾咧，你会见到佢哋嗰个嘅厚薄程度咧都几参差嘅。有啲如果你冇摸上手咧，就都系毛巾咁啊买嘅时候咧，你一攞上手或者咧用嘅时候咧，你发觉佢其实佢薄到张纸咁样嘅。佢唔係好索到水啦，又或者你抹完之後咧，發覺佢成塊毛巾咧都已經濕曬，即係其實佢嗰個質量咧係好低嘅，咁令到你覺得呢條毛巾用起上嚟咧個人唔舒服啊，咁你就可能會用幾次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已經，不如我都買翻第二條啦咁樣，有開始呢一個諗法咧，即係代表其實呢一個用品咧。就已經你覺得咧係唔合格噶啦，咁毛巾咧會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嗰啲叫做紙杯紙碟嘅。紙杯紙碟咧，第一有兩個方法嘅，你要喺呢啲叫做平價嘅商店入邊咧買一樣啱嘅嘢，除咗你要睇嗰個質量之外咧，就係要睇埋個數量。點解話頭先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價值咧未必譬如值十蚊、值十二蚊咧，係咩？如果你去一啲普通嘅超級市場嗰度買，例如我用二十蚊。我買到十隻碟嘅，原來佢十蚊方面咧，佢只係買咗四隻碟嘅，即係如此類推。咁你咪發覺其實你計翻條數咧，原來佢係賣貴咗嘅。咁都有好多呢一類型，譬如係嗰啲醬汁啊，佢嗰啲嘅叫做調味料啊，你就睇翻佢嗰個 gram 數啊，即係佢容量。如果容量係少嘅時候咧，有啲真係幾少嘅，少到咧，其實你覺得喂，原來我真係擠少少都已經用曬啦咁樣。咁你睇翻個容量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佢唔係好抵啦， 但呢個唔係就係十二蚊店嘅問題啊！你超市或者有好多嘅士多都係用面對相同嘅問題 嘅。即係買得大 size 嘅咪平啲咯， 係噶。不過你入得去呢一個鋪頭，你買嘅你 期望佢全部平 啊嘛。但你去超級市場，你會睇得均真啲嘛？你會自己比較嘛？ 哎呀，真係奇怪啊！以前我僆仔嘅時代，即係超級市場啱啱開始出現嘅時候以前都係街市噶嘛。佢哋嘅招來就係產品多同埋平咯。而家竟然覺得係唔係啲超市啲嘢貴係應該嘅，真係奇怪、啊。 因為你會想喺入面揾啲質量好啲嘅超市，例如我哋喺香港有啲超市咧，都會成日改頭換面嘅，其實同一間嚟噶嘛。 個名唔同咗咯， 個名唔同咗，但你知道同一個集團。 但係佢入啲貨咧，可能會係啊呢一個品牌系列嘅咧，就會高檔少少嘅， 都會有啲唔同嘅。 係啦，跟住個價咧可能會 mark up 貴，譬如一兩蚊啊，即係同一件貨。 未一兩蚊啊，一兩倍啊，一兩蚊，佢改咗個名就貴一兩倍㗎啦。 我又口得啊嘛，咁所以咧會即係自己去到比較咯。但係呢一個鋪頭，第一佢全部都係劃一價錢啊嘛，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所有嘢咧都係。抵㗎啦咁樣，咁有一個先入為主嘅角度出咗發之後呢，你就會容易呢就中咗佢哋某一啲嘅陷阱。咁所以話頭先嗰啲譬如紙杯紙碟呢，佢可能就算個數量一樣，你一拎上手嘅時候呢，你就會發覺如果原來我裝薯片佢都好似好容易倒瀉㗎喎，因為太腍啊。咁所以呢啲呢到時候你一用嘅時候呢倒瀉咗，咁你又唔開心，但係你又會諗喎，唉算啦。將貨就價啦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咁嘅心態出嚟啦。咁所以就睇翻係啱自己用嘅。咁如果你話買嗰啲譬如垃圾袋，其實佢哋都有啦，即係呢一類型嘅膠袋，但係都要睇翻嗰個嘅數量啦。有啲譬如超級市場，佢可能同樣嘅價錢，佢買到200個袋嘅，但可能喺呢一類型嘅平價商店咧，佢買到150個，或者180個，佢仲係少少少少咁樣去到即係慳啲慳啲，咁啊等佢哋自己公司咧繼續有盈利咁嘅方法去到做嘅。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呢、這個膠袋之外，呢、這、只、個、電池啦，電池咧我自己本身我都係會去翻即係買翻啲信譽好啲嘅。如果係太平嗰啲電池，其實我唔係好敢買嘅，因為我發覺真係用嘅時間咧。是短好多，我通常譬如電視遙控，我一年才換一次電的，可能如果買一些平價電池的話，它有機會可能三個月它就已經要換了，你計算價值的話，其實你又覺得、哎、其實又不是說真的便宜很多，但你用一個靚啲嘅電池咧，你個人信心咧又會好啲。咁你話有啲人甚至乎話佢咪有好多文具嘅，文具咧 短啲啊，支筆即係支鉛筆係短啲， 淺色啲係嘛，寫出嚟已經睇到嘅咁。 原來咧做嗰啲實驗，佢哋嘅文具咧，譬如鉛筆啦、鉛筆啦，鉛筆比較上容易斷墨。鉛筆跌落地咧就容易散嘅，咁、所以咧就散意思就佢入邊嗰啲芯咧都容易斷啊， 脆啲咯，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話到原來有啲細路仔咧喺呢類型嘅地方買文具咧，咁佢哋由於細路仔成日跌筆啦，跌咗嘅時候咧又成日要刨啦，跟住咧寫寫下字咧個鉛筆頭咧又會卜一聲崩咗，跟住又再刨啦，咁啊令到小朋友咧。冇咁容易集中。 但你有冇諗過、當你買一支貴嘅鉛筆或者貴嘅文具俾佢嘅時候，轉個頭佢唔見咗啦，已經係你刨都冇得刨嗰時，所以先至要買啲平嘅俾佢用咧。咁 呢個第二樣嘢啦。咁但係如果啲細路仔咧，佢寫字都咁唔集中精神咧，有啲人就會覺得我不如買一啲好啲嘅，等佢一路寫嘅時候就順暢啲。 所以細路仔，所以細路仔寫字應該趴喺地下寫啊，你跌極都唔會斷咯，就唔應該坐喺袋度。 應該好似啲愛迪生嗰啲啊，攞粉。筆喺地下度寫，寫條 formula 出嚟，咁就得啦。所以大家去呢啲鋪頭啊，自己揾啲啱嘅，咁啱自己就得噶啦。有陣時價錢嘢咧都隨心啦。 係啊，自己格下價啦。 報告大幅提升敏感性同真實性。對於特首林鄭月娥公布加強疫情防控決策。梁曼年話深受鼓舞和非常讚賞，建議未來加強居家長者、兒童、弱勢社群等的疫苗接種。政府透過緊急警示系統在昨天挨晚六點近六點發出中英文兩個版本的緊急警示訊息，指伊利沙伯醫院即日起成為定點醫院，專門接收新冠確診患者。政府解釋，今次是政府第一次使用2020年設立的緊急警示系統發送訊息，以提醒市民相關安排。緊急警示系統是通過流動網絡向流動服務用戶發出有迫切性的公告和訊息，當中包括與衛生事宜相關的緊急情況。政府日後會因應需要利用系統將重要的訊息，包括各抗疫訊息，盡速發送給市民。欧联十六强次回合，皇家马德里凭宾斯马下半场连中三元，3-1反胜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赢3-2晋级。另一场赛事，曼城主场同士不停踢成0-0，两回合计曼城大胜5-0晋身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25,313点，升596点。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9.21美元，賣出1990.4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9，日元115.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人民幣6.318，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07，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4。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爆水管啦。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咧，需要封闭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封咧就系封咗荃湾嘅沙咀道一段啦，去德士古道方向。就是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美国德萨斯州出世，今年27岁越南裔的这位创作歌手 Cashy， 外形咧就系好 Asian 咧，但系唱歌嘅方法咧都非常之有型有款，好 R&B 啊！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 ，Cashy Touch。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台话你知， 师傅。我执好晒一阵开工需要用嘅手工具啦，放晒入工具箱啦。 唔该晒，咁你有冇检查清楚啲手工具有冇损坏？有嘅话就唔好再用啦。 全部检查清楚，冇问题。师傅啊，一阵要上工作台做嘢，我准备咗手工具挂绳，一边绑紧起手腕，另一边连住件架衫，咁就唔怕意外松手变成高空杂物，整亲其他人啦。 唔错、啊，够细心。我叫你提醒新嚟嗰个工友，喺使用有尖角或者锋利边缘嘅手工具，要特别留意工具嘅操作方向，应该远离自己同其他人嘅身体。你提咗佢未啊？ 放心，一早提咗佢噶啦。我仲提埋佢，有需要时应该使用其他相关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当使用手工具做嘢嗰阵，若果有机会产生碎片、微粒或者噪音。 就应该佩戴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的护眼、呼吸防护同埋护耳装备啦。 做完嘢之后，一定要将手工具整齐咁分好类，放翻落工具箱。放置有尖角或者锋利边缘的工具之前，就需要先加上防护套。 冇问题，收到。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时间8:11，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中哥 Kitty， 各位晨哥嘅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又系寻日晏昼咧打完俾 Kenny， 又想打俾 Dicky 问一问啦。 呢几日个港股咧，真系来回地狱都冇折返到人间，你明唔明白嗰个感觉系几咁伤痛啊？咁、但系咧，寻晚美股咧就升600多点，咁今日可唔可以翻嚟人间一阵咧 ？Dicky， 你觉得？同埋即系譬如如果真系今日个市有得弹啊，我哋应该个操作系点样？系咪即刻减少少啊？减少少应该就唔会好高噶啦，我估减少少啊，定抑或都俾少少耐性，即系可以望长远啲啲，咁啊都应该可以再翻一个好啲嘅位嘅。Dicky 点睇咧？ 好，咁样讲啦，嗱，即系讲到呢、這、一个来回地狱又跌返人间，咁嗰只咧，可能阿 Kitty 就话即系都好似唔得我哋港股咁。其实咧应该咁讲，寻日咧真系纯粹讲个港股咧，如果你话翻唔到人间咧，我会话系由即系好似80年代电视剧，即系嗰啲十八九层地狱 上翻去10层、8层啦， 几层啦都系啦。即係叫做咧，喺去翻個地牢，大概即係B23咁樣啦。咁即係好好拖噶啦，都已經即係由最低位彈嗰下咧，都好急。同埋咧，尋日都已經見到咧，有部分啲即係超級弱勢嗰啲板塊咧，係已經係倒升翻嘅，好似包括啲汽車股咁啦。咁、當然啦，喺即係過去嘅呢段好長嘅時間，我哋嘅港股即係備受好多嘅因素影響。第一，就地緣政治引發成戰爭嘅一嘅因素啦。第二就係對於美國嘅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通脹就只會繼續惡化，加息嘅步伐咧就只會繼續即係保持個均速，但係由年後加到年尾咁。咁呢個亦都會影響香港，因為始終有聯繫匯率。咁再第三咧，就係本來就係理論上係正面樂觀啲嘅，就係內地都舉行緊兩會啦。但係有別於以前，從來咧都未試過哇，兩會即係未開已經有行情㗎啦嘛，未開已經憧憬緊咩板塊。今年咧，大家好似完全唔記得咗呢個焦點，咁甚至乎見到有啲即係行業可能都有啲政策性嘅利好嘅因素啦，都係即係冇咩反應咁。咁仲有咧就係、過去呢幾日咧，我都見到好明顯就係、大家都見到啦，就即係話個市場出現恐慌性嘅情緒咧，係完全同個基本因素都冇關噶啦。譬如個別啲股份明明咧有好嘅一啲嘅消息啊、業績啊，甚至乎好嘅銷售數據啊。唔理出完之後繼續跌創新低咁，咁即係話個恐慌性情緒咧就完全係由一樣嘢因素導致，就係個戰爭嘅因素。咁好啦，咁如果真係要講呢樣嘢咧，就有數講啦。因為咧大家一路都好驚嘅咧，就係話呢一個即係超級嘅通脹，甚至乎導致唔係淨係通脹咁簡單啊，可能會滯漲啊，某啲嘅國家。咁當然呢個肯定講嘅咧，就係內地咧會好好多嘅，因為始終咧即係背靠住祖國咧，咁有樣嘢好咧就係全世界啲央行咧而家等住禁制就加息嘅，人民銀行咧就冇咩呢個加息壓力。第一個通脹唔係咁勁，第二咧就係不嬲都仲係政策當然比較多嘅工具，去年先至由降準啊，降呢一個貸款利息啊咁。咁好啦，咁亦都因為油價咧就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最擔心就係、始終呢、一個即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未停，咁跟住停火協議咧嗰啲假嘅，次次都話傾，咁每一次咧 都傾緊嘅時候，啲炮彈都唔停，傾完就砰砰啊炸到咁樣。咁但係而家喺呢一刻咧，咁即係大家都憧憬兩嘢啦，即、就、係、是、一就會唔會佢哋嗰個外長嘅會面可能會有機會有啲曙光，而第二咧金融市場已經開始有反應啦，就個油價咧。終於咧就係連升好耐好多日之後咧，就回翻一次勁嘅，回翻成12%。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大家對於頭先我講嗰啲疑慮有少少消除，咁就導致翻個美股都彈翻，都真係算係咁噶啦，即係2-3% 咧，三大指數。咁我會覺得咁嘅，港股咧，我有個好簡單嘅睇法，冇人會知道低位係邊。低位永遠都是見了底了開始反彈才會知道的。咁但係呢我連日嚟呢即係我自己即係做直播好做訪問又好同傳媒傾偈都好我就都講同一個對白嘅。我就話地緣政治嘅風險呢對於金融市場嘅衝擊呢係短暫而快速嘅。即係話而家講緊呢一個即係俄烏嘅戰爭就算係沒完沒了就算係持久戰就算未咁快會停火都好對於金融市場嘅衝擊呢就唔會係一路衝擊到佢一路打落去一路都衝擊嘅。即係話到可能大家已經習慣咗即係好生靈塗炭啦好悲哀無奈啦但係呢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即係預計咗會發生嘅事咧，咁佢對於金融市場衝擊就會慢慢慢慢消退，並且係越嚟越減少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個市就已經會彈。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一籃子咁去買嘢就可能會係穩陣啲咯。過呢段時間都咁講，當然可能你話喂越買越低或得幾好驚喎，真係咁都係嗰句啦。恐慌時都係我哋應該係長線入市嘅好時機嚟嘅。咁所以即係你問我20,000點。我就點都係慢慢收集㗎啦冇理由而家呢啲水平先至嚟驚先至嚟走貨囉。 咁另外有一個板塊我真係要問一問啊 ,Dicky 先得啦。電能車唔識睇喎突然之間就好似跌咗好多咁樣啊。咁而家譬如話我啲散户應該點樣睇呢 好咁嗱，呢度咧好多話題啊，鐘哥，因為咧即係如果要簡單啲去講咧，就係亦都因為同一個緣故，就是、因為戰爭嘅因素咧，就導致到好多工業用嘅金屬同埋咧電動車產業需要用嘅金屬咧價格咧就大幅飛飆升嘅咁你大家都知啦嚇，電池要用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咧。就 镍 咧都要用嘅，咁其實本來就工業用金屬嚟嘅啫，就不受講都要用噶啦。 係咯， 咁但係咧就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呢個價格咧就大幅飆升，咪又係擔心嗰啲即係烏克蘭、俄羅斯嗰啲即係出口有問題咁樣啦。咁甚至乎咧要導致到呢個從來前所未見嘅，就係、是、個倫敦金屬交易所咧，即係港交所旗下啦 LME 咧，係要暫停咗相關嘅一啲嘅期貨交易。咁啊，亦都因為呢個價格嘅即係不合理嘅飆升，本來人即係好正常啊，可能20,000-30,000一噸美金，咁跟住咧就突如其來，因為咧即係呢個夾淡倉啦，同埋冇即係所謂嘅實物交收啦，因為俄羅斯嗰啲又唔認啦，咁跟住就夾咗幾倍上去，咁啊交易所淨係暫停其中一日嘅交易。同埋咧就即係簡單啲一句咧，就係成個期貨市場咧都要即係暫停去計一計數咁，咁所以令到大家就好擔心。咁但係睇嚟而家呢個情況咧，就慢慢又會即係得到舒緩啦嚇，即係所以即係物極必反嘅，永遠都係。咁我會覺得咁啦，即係成本上漲，其實成聯會尋日都有即係管理層講啦，內地就話其實呢個情況咧都會係短暫，同埋對於下游嘅電動車生產商嘅影響唔係咁大。咁所以咧就見得到就係呢個消息尋日下晝出嚟㗎。咁所以咧就見到下晝嘅時間啲部分啲電動車股都彈翻啲。咁同埋睇翻即係尋日美股啦，咁即係由美國上市嘅所有一眾嘅即係美國。同香港都有上市嘅一啲嘅內地嘅品牌嘅車股咧，咁都即係彈翻好多。咁今日我諗點都會有個即係報復性嘅反彈咯。 係，咁大家留意住啦。嗱，呢一個咧就嗰個車股板塊啦。咁我另外有個板塊咧都想問下 Dicky 嘅，就係嗰個體育用品股嘅板塊。尋日咧一開始嗰只2331李寧咧就好低開啦。咁之後就即係其實到收市咧，佢都冇乜點上翻去啊，跌咗一成有多。咁原因系啲咩咧？咁啊，见到有报道就话佢遭到呢个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咧去到撤资嘅，咁啊股价跌咗一成，咁啊惊会唔会呢一个撤隔篱嗰个又撤，咁点咧？会唔会即系一个又楞住一个，有冇得反弹啊？或者始终佢都系即系国家品牌嘛，系咪先？即系你又点睇咧？ 应该咁讲，即系其实咧。有個別嘅基金增持減持，咁其實都係經常都會發生嘅事嚟嘅。咁你話喂，真係 比較大嘅，可能即係大家都知啦，就啊，即係啲指數踢走佢，咁嘅影響就大啦。我覺得反而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影響，但係都係嗰句啦。呢段時間市場驚弓之鳥，大家啦，即係對於即個負面嘅反應咧，有個無限嘅輻射嘅。 係， 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我覺得就都叫做係反映咗啦，起碼即係呢個消息。咁但係你話即係短線咧，你話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跌咗咁多啦？即係累積嘅調整嘅幅度，咁其實即係一句講曬咧，我會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指數成分股裏面嘅呢一啲嘅即係體育用品相關嘅股份咧，都有望係可以即係疲極太耐嘅，個原因都係離唔開即係政策，其實都係即係扶持成個行業啦，即係全民健身啊， 係都要做運動噶嘛，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都即係叫做反映咗啦，起碼都 嚇。好啊，咁今朝早咧，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的傑黃德基先生，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啦喎， 唔該 的傑，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咧，叫埋阿 O 出嚟先。咁之前我哋讲嗰啲十二蚊店啦。咁其实咧，我发现咧，原来人大咗咧，有啲铺头你细个咧唔会特登入去榴莲，咁但系大个咧你就会去睇嘅。咁有超级市场系其中之一啦。咁仲有咧就 系 家品店。 系啊， 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啊，你会唔会得闲嘅时候，即系我当如你等人，咁朋友未到，咁你入去啲咩铺头睇，会唔会都入下啲家品店啊？睇下啲煲煲碟碟啊，杯啊。毛巾啊，成咁样 咧。我啱啱搬出嚟住嗰排咧，我就好中意去嘅。即以前当然同屋企人住咧，你唔会去嘅。 系， 即系屋企人话去，我都话我唔得闲啊咁样。自己搬出嚟住之后，头嗰几年咧都会系成日行，即系想布置一下自己屋企啊，点样 style 咁样啦。 系， 咁而家就梗系唔会再行啦， 因为已经梗噶嘛， 梗咗个格局系咁样啊嘛。 咁阿 O 咧？ 我有啊，我几中意行噶，即系坐下人哋啲 sofa， 同埋咧去嗰啲贵啲嗰啲家私铺咧，真系嗱，讲真，买一张咧，即系万几两万蚊嗰啲 sofa 咧，我今时今日都真系仲未的起心肝， 踏出到呢步系嘛？ 系啊，我觉得自己留喺屋企嘅时间真系冇咁多咯，即系讲真，依家咧今时今日其实嗰啲叫二手旋转拍卖网站咧，即系中哥嚟买下玩具嗰啲咧，其实成日都有啲 sofa 咧， 贱 平贱贱卖出嚟，同埋咧嗰啲按摩椅啊，先夸张，你买翻嚟又话天王又话天后咁样买翻嚟三四万蚊，到最后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跟住就会劈价劈到去八千蚊咁样， 唔想做天王啦，想回归平淡，其实所以卖咗张凳佢啦，要 系咯系咯系咯，系就系咁咯。 其实咧都系嘅，即系每个人对于家品咧，即系某一啲你会舍得花钱啲，有一啲你就觉得平嘢都得啦，去嗰啲十二蚊店买都得啦。咁有一间咧就系日本家居品牌啊，通常咧啲女士们咧都会几为之雀跃嘅，即系见到呢间铺头，因为佢啲嘢都几 fancy 嘅，咁啲设计啦、颜色啦咁。我谂啊，你知道我讲边间啊？咁不过佢嗰个价钱咧就唔平嘅，我自己觉得系啦，即系可能一只杯或者一只碟咧都近乎一百蚊咁样，有啲就再贵啲咁样啦。咁而家咧见到佢就进行紧一个减价，咁嗰啲美容用品啦、香薰啦、家居摆设啦等等咧就低至三折。咁我揿入去睇咧，咁有一啲咧都减得几多嘅，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即系呢个牌子嘅粉丝，即系通常都会去行下。觉得忍唔住啊，我都要买啦，贵少少都买啦。咁而家可能呢个时候咧，都啱你去到即系添置翻少少嘅用品嘅。嗱， 你讲呢啲家品就系啲小件头嗰啲， 小件头啊， 整嚿蜡烛嗰啲。我以为系要整张 sofa 啊，或者 整翻張木造全木嘅台啊，咁樣一塊過嗰啲台啊，咁樣。哦，原來你講嗰啲小夾板 係啦，因為如果你講嗰啲咧，佢都有得賣嘅，即係佢嗰啲地氈啊，有啲架啊，或者 sofa 咧，其實呢間鋪頭都有得賣。不過我自己嘅觀察咧，就比較少減得多嘅啲價錢係啦，因為我有時即係我搬屋咧，我都會去即係周圍格價睇下噶嘛。咁佢啲款都 OK 嘅，我覺得。不過就真係佢又好似成日都唔減價咁樣，等唔到。咁但係呢啲小件頭嘅嘢咧，間唔時佢就會減，有啲咧都減幾多嘅。譬如佢有啲煲啊。煲嘅系列啦，即系嗰啲，佢400蚊都减到200零蚊咁样，咁啊有啲茶壶啦，亦都有啲 cushion 啦等等咧，呢啲咧我见佢都有减价嘅，亦都有啲咧佢系放女士咧，譬如嗰啲梳妆镜啦，又或者系化妆扫嘅套装咧，咁都减得几多嘅，即系100零蚊减到50蚊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呢啲咧，大家即系如果你话有需要嘅，都可以去望一望咯。正所谓咩悭咗就即系赚咗啊嘛， 系啊， 有时。后咧我都会嘅，觉得嗰样嘢几靓，但又未至于要即刻俾钱，好冲动去买，咁有时就会等咯。 系， 等佢减价。 系啦 ，Kitty send 条 link 嚟睇下，我突然间都有啲购买嘅冲动，见屋企啲香薰蜡烛用晒咧，咁系时候要添置一啲。喂，嗰啲好贵噶，100蚊一嚿嘢噶。 呢啲小型或者叫虚耗品啦，咁你话买咗冇乜所谓，你一定会用噶嘛。佢话啲家具咧先至大件事，即系你见到平，咁你买唔买啊？但屋企嗰啲可能未烂，咁但系咧又翻转头啦，系咪所有家具要用到烂晒你先至会换咧？嗱，如果细件嘅唔紧要啦，买咗翻嚟先，摆埋一边，跟住如是者你买下多一件，买下多一件，细细地就会。成屋都系啦，如果系屋企嗰啲大型嘅柜啊，咁样究竟换唔换好咧？ 如果你好想换嘅咧，可以试下即系头先讲嗰啲二手网站啊，或者睇下有冇朋友帮你接收你旧嗰嚿，系啦，咁啊冇咁嘥，同埋你就咁抌出去咧，即系大型嗰啲都要收费噶嘛，其实系啦，即系嗰啲大件垃圾咁样。 唔知点搬啊？ 系啦，咁所以就自己谂好咗个后着先，系啦，有人接手咧，你先好买新嘢咁。咁啊，唔该晒，我转头 send 条 link 俾你啦，可能总有啲嘢啱。你或者你屋企人嘅， 唔该。 好啦，同大家咧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干燥嘅，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温暖。下周初咧系潮湿有雾啊，室外气温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63%。今日咧都几干燥啊，特别留意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0日系一年嘅6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6日。1876年3月10号，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同佢嘅同事试验咗世界上第一台可以用嘅电话机。贝尔拥有电话嘅发明专利，不过认为自己最有名嘅发明会打扰佢嘅科学工作，因此拒绝喺佢嘅工作室装置电话。贝尔喺苏格兰爱丁堡出生，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入籍美国。2002年6月15号，美国国会决议确认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嘅安东尼奥穆齐系电话嘅发明者。2002年6月21号，加拿大国会通过决议重申贝尔系电话嘅发明者。3月10号出生嘅朋友拥有丰富情感，不重视名利，热爱充满欢笑嘅生活。热衷追求自己的灵魂，富有同情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帮助沟通的科技会不会是你日常生活的挚爱？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制造科技帮助沟通，但是我们真正的沟通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呢一套系由《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作为总监制同导演，加上编写《重案六组》嘅著名编剧如飞执笔，剧力万钧，切勿错过。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3月8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争霸战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啦，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啦，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不是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代在手会比较稳阵一点。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3:00，美电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你都知而家咧，无论影片串流平台或者电视台或者互联网上面都会有好多戏剧类型的选择的嘛、 嗯、 你多到睇唔晒嘅。咁你点样去找一套你自己鍾意睇或者係啱你睇或者你想睇嘅戏出嚟睇呢？ 朋友介绍。 就係要靠朋友介绍。因为就算你睇一啲广告又好咩都好、 嗯、 又系太多嘛。咁、嗯、你都冇辦法選擇到究竟睇邊套，朋友介紹呢一個來源咧最緊要，所以我一定要聽下 Kitty 介紹。Kitty 介紹嗰套， 你家中意咗我介紹啦， 唔係我最初就係你介紹嗰套，我唔睇啊嘛，咁咪可以即係、就是、一個刪減法啊嘛。咁但係啱啊，上早幾日咧，阿 Kitty 介紹咗另一套俾我睇。 咁點解你又睇啊？ 嗰日諗住時運低，係是但啦，睇一睇，心血來潮咁樣。哎呀，點知睇落之後咧 ，OK 喎，真係唔錯喎。嗱、 嗯， 咁當然呢一套係一套外國嘅電視片集，你喺串流平台裏邊可以揾得到嘅，叫做 Afterlife。 係， 佢有冇中文譯名？ 有啊，後補人生。 後補人生 Afterlife。嗯，咁咧就係講一啲老人家嘅事嘅，咁佢嗰個主角又唔係話老到好老啊， 中年啦、啊，你當佢可能50歲左右， 係啦，咁就即係嗰個古仔背景咧，其實都幾陰公嘅，中年喪妻， 嗯， 就係、是、究竟佢太太死咗之後，跟住剩翻嗰個點樣過活啊？ 係、這個，因為佢又冇小朋友啦， 係啊， 係啦，咁你就會覺得佢好孤獨， 嗯， 咁所以佢就會覺得自己好似生無可戀咁樣。 嗯，嗱，咁啊成日都話叫阿小白講完之後啲咩嘅戲咧，你說服一下 Kitty 去睇啦。 係啊， 咁今次阿 Kitty 你睇曬噶嘛？ 我仲有我剩翻兩集，因為佢有三季。 三季。 咁我而家就睇到第三季嘅第三集。 佢第三季都係啱出啫嘛，因為 啱啱出就係啦。 咁不如今次阿 Kitty， 你又說服一下小白，睇下佢會唔會睇啊？ 係啦。 哇，好慘喎、啊！千祈唔好代入去喎、啊。但係咧，其實有種感動喺度嘅，因為佢就講一個即係中年男士咧，佢就喪妻啦，好似頭先阿鐘哥咁講。咁、其實咧，佢就喺一個漩渦裏邊啊，佢走唔出呢個傷痛。咁、即使咧，身邊好多佢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好想佢唔好再咁樣消沉落去，即係幫佢可能揾啲人約會又好，或者拉佢出去做啲活動又好。咁但係咧，只會有反效果嘅啫。即係其實。可能你都會有試過，就係你唔開心嘅時候咧，側邊嘅人越想幫你咧，其實 越差嘅，即系越糟糕啊！嗰个情况系咁啊，中间有好多嘅即系心里面嘅一啲描述啦，即系譬如佢话，其实自己都知道自己唔应该即系谂放弃自己啊，或者应该即系向前望啊，即系最老土咁讲，离开咗嘅人都唔想你而家即系生活得咁痛苦嘅咁样。咁但系咧，你知道同你尝试去做，同埋做唔做到咧，又系另外一回事。咁有趣嘅地方就系，我觉得佢知道自己要去踏出嗰一步。而當佢即係遇到一個新嘅朋友啦，叫做佢又未至於可以同佢發展成為伴侶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就會好清楚咁同佢講：我見到你咧，我又幾舒服，即係一個新認識嘅女士啦，即係亦都都幾敞開心扉，可以同佢傾到偈嘅。但係咧。佢好清楚，佢唔能夠放低佢老婆，亦都冇人可以取代到佢離開咗嘅嗰位老婆啦。咁嗰個女士咧，其實又好似明白，但係又同唔同佢去發展 呢， 係啦，或者其實唔叫做發展，只不過係陪伴。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其實幾寫實嘅，即係無論你係喪妻嗰、那個，又抑或你遇到一個咁嘅人，佢而家經歷緊咁樣嘅事情，你點樣去陪伴佢？你自己即係嗰個將來係咪就同呢個人繼續一齊行落去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感動嘅，其實佢拍得。 听落去呢都开始有啲兴趣啦。因为呢一类型嘅戏呢其实我比较上少接触㗎。因为我睇嘅时候呢我而家选择嘅戏呢多数都就係嗰啲商业片多啲嘅。即係冇乜特别呢係要即係用心去感动去思索嘅戏呢。 总之官能刺激行先咁样。 係啦，因为要快嘛，都係食快餐嗰種嘅心態，咁如果你話要坐定定嘅話咧，咁你知屋企有啲發骨龍喺度，咁你好難坐定定去睇噶嘛。 咁呢套你可以睇，因為呢套其實個節奏好爽嘅， 好短啊， 廿零分鐘， 係半個鐘都 唔夠啊， 係啦。即係呢一類型嘅戲咧，其實就可以話啱咗我呢一類型嘅觀眾，因為我冇咁多時間坐喺度咧，去到攆一套電影啊，或者佢兩個鐘嗰啲咧。我對我嚟講係好奢侈嘅，咁如果你睇嘅時候走馬看花，你入唔到入去嗰個戲入面嘛。如果你話譬如二十分鐘到嘅，咁你咪可以譬如我咁樣好快脆就已經可以代入到入去咯。你幾時你都可以睇到嘛，因為 臨瞓前睇一睇，跟住瞓覺咁樣啊， 跟住喊住瞓。 咁佢又未到咁 sad 嘅，佢未到咁 sad 嘅。佢我覺得佢好睇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嗰位男主角係一位好出名嘅英國嘅棟篤笑嘅 演 員 啦，英國製作嚟 嘅。係啦係啦，咁佢當中嘅對白雖然佢係演繹緊一個好沉痛嘅角色啦，但佢中間咧佢有好多英式嘅幽默喺度嘅，所以你又會覺得沉重之中又帶啲輕鬆，同埋其他嘅演員、其他嘅角色咧，那個設定又好得意嘅。 我睇有啲傷感嘅，因為我都係嗰啲年紀嘅啦嘛，已經係即係我譬如我睇第一集第一場，即係第一季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哎呀，即係有啲即係個老公咧成日望住個老婆影低嘅一啲 video 俾佢講翻嗱，你之後唔好咁啊，你要咁樣啊，你唔好咁啊，你要照顧自己啊，即係睇翻一個過世嘅人同自己講嘅一啲説話。 我睇會睇到驚㗎， 唔會驚。依個特別嘅地方係我覺得咧，我身邊睇嘅男士咧，比起女士更加有個觸動位啊，因為嗰個出發點係個男主角啊嘛，咁所以可能男士睇咧會更加touch 到 啊， 我怕我看完之后呢太多嘢想啊，即係諗到個人呢左擔心右擔心， 唔使擔心啊，你咪珍惜現在囉，就係呢個就係嗰個 message 咋嘛，就係你要珍惜而家你擁有嘅一切，對身邊嘅人好啲， 有啊 即係點解今日講呢個題目，點解講呢套戲呢，我就係話喺外國好多製作呢是会用老人家做一个题材的。即是说过已经是中年人士，即是五十岁过后。那我接下来我都还会讲一些。其实想想东南亚呢就偏向于少很多。基本上你很难找到一套呢就是用老人家做一个的主角的主轴的。譬如国内当然有很多啦，因为始终个市场大这么多，它可以包容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题材嘛。你想想香港有几多套是找老人家做的主角，老人家喎，你諗下，如果以電視劇為例，我真係數下數下，好似最近先有一套牛下女高音，係真係有老人家做主角，但都要陪伴住一啲嘅小鮮肉啦，即係喺度你先至可以套戲先開得成啦。譬如話電影，真係可能係阿四哥啱之前嗰套殺手的黃昏，咁你先至會係一個老人家做喎。咁其實係究竟個市場容納唔到、包容唔到呢啲戲，定還是根本冇人睇呢？ 咁你睇而家好多電視劇，其實好老實講啊，我越睇越悲哀嘅，我真係喊嘅。即係譬如明明個角色係即係個演員啊，都五十過後噶啦，你都仲要。其實我係30歲嘅，個角色係點解要咁樣咧？即係點解唔即係正正常常做翻一個五十歲過後嘅角色咯？又或者？嗰、那個即係人口而家老化㗎啦嘛，其實點解唔寫多啲老人家嘅戲去俾呢個市場呢？其實除咗多人，即係我成日覺得而家老人家嘅戲係一個市場嚟嘅， 同埋而家都冇出好多嘅好多人嘅心入面嘅想法啊， 揾到共鳴 係 啦。既然如果即係敵無可非嘅就係老人家多咗嘛，咁多咗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將好佢哋嘅心聲咧。放喺呢一個電視，放喺熒幕上邊，即係等好似幫佢哋發聲咁樣，等佢哋想講嘅嘢咧，就透過呢一個嘅劇集，咁啊可以同多啲人講，咁令到我哋，譬如我都仲係算係後生啊，未去到老啊，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會諗係，可能喺我身邊好多唔同嘅長者，佢哋都有呢個諗法嘅喎，咁令到我咧。我喺嗰方面咧，我又會諗多咗啦。咁我除咗會諗下我點樣照顧我而家嘅長者之外，我知道佢嘅諗法點樣之外咧，我就會諗我第日老咗我會唔會咁樣咧？咁多咗一個準備俾我自己。咁所以頭先 Kitty 講嗰個嘅劇集嘅時候咧，因為佢短，同埋佢每一次佢都無論有冇幽默都好啦，咁會令到我咧去到諗啊，我將來會點樣咧？咁多咗去到諗，多咗鋪排，多咗心理準備嘅時候咧，我覺得for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覺得係呢方面有增長嘅。 嗯， 所以我都會覺得呢一類型嘅戲咧，我覺得唔係冇市場噶，佢哋應該拍翻多啲添。 嗯，嗱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嗰個全世界嘅主軸都係消費群為主噶啦。咁、 啊、 個消費群咧，通常都係30至50歲噶嘛。 咁、 啊、即係呢一批係最肯使錢或者最使到錢噶嘛。所以大部分嘅戲，你電影又好，電視又好，通常都係個主角離不開呢個年紀嘅。因為睇嘅人肯花錢嘅人先至有共鳴啊嘛。 嗯、 即係如果譬如話我30歲，我點解要俾錢睇一個50幾歲嘅人做主角呢？咁又或者調翻轉，我成日話僆仔揾唔到錢噶嘛，喺呢個行頭，點解咧？我係30幾歲，我點解要睇一個10幾歲嘅人做主角咧？ 嗯， 即係佢哋會攞到一個名氣，但係攞唔到一個利益噶嘛。咁所以僆仔好難去，即都要等佢哋大個先至可以真係叫做孭飛噶嘛，真係。咁所以呢、這個老人家其實就等於而家一啲青春片一樣，你好難會有一個好多人去追住睇或者追住去製作嘅一個市場、 嗯、 但係人口而家老化，我覺得都係時候大家可以諗下，會唔會製作多啲？ 我諗可能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同商業嗰個價值都有 關，絕對 是的，因為你就可能即係揾啲而家當紅嘅明星，可能好多都係比較年輕一輩嘅，咁、嗯、即係撐住個票房啊，咁嗰啲咯。 咪撐住㗎咋？但係個票房撐唔撐到係第二樣嘢。嗱，咁所以今日咧，即係好快，我其實仲有一套想介紹，大家不妨可以望一望、 嗯。 都係一個呢個係美國嘅製作，就係都係一個短片。30分鐘左右嘅連續劇，又係講老人家再老啲啦，講70歲之後啊。如果香港有個譯名就叫做荷里活教父啊，咁佢都係半個鐘頭一集，好似都做咗3季。咁就係阿米高德格拉斯做主角嘅，就係講兩佢同另一個拍檔嗰、那個仲老啲啊，80幾歲。咁兩個老人家又係太太過身啦，兩個老人家點樣去面對佢哋自己嘅生活呢？又係一套喜劇嚟嘅。咁米高德格拉斯仲要飾演一個係教戲劇嘅老師，咁我更加有共鳴啦咁樣。咁佢哋兩個就係點樣去面對佢哋老咗之後啦，又或者對個娛樂圈生態啦，又或者係對生命呢種睇法啊？咁呢啲就正正同埋佢係一個喜劇啊嘛，即係佢用另一個角度俾你睇，喂，究竟我哋而家老咗？是咪仲喺度拗呢？定還是好似而家所有嘅網上面啲人嗰啲觀眾們講呢，就話30歲叫做老㗎啦，退休啦，即係係咪應該咁樣去對待 佢呢？應該係，譬如我咁聽，我覺得睇完應該有一個快樂迎接任何年紀嘅心態。 呢、這個就係重點啦。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試下睇多啲唔同題材、唔、同類型或者唔同年紀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呢。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喺你嘅身边，一定都会有一位系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嘅人嘅。咁你又知唔知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成日要钱多，干水乜都和，借钱最折堕。差低危提过。 知道。 头先讲到，你身边一定都会有一位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朋友。其实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在英文我们就会用两种不同面值的货币来到比喻了，分别是 penny 同埋 pound。 当然前者少，后者多了。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penny wisePound foolish， penny 咁小嘅事就好精明，但系 pound 咁大件事反而就糊涂，就变成咗呢一句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啦。记住啦，以后如果你都遇到呢位朋友，你不妨同佢讲，你真系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啊！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屋企人帮你手，有冇讲声唔该？ 有冇主动问家人有乜嘢需要？ 系咪唔中意听屋企人讲嘢啊？ 一家人要互相尊重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就算对住屋企人都要讲一声唔该呀。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点啊，欧？ 喂，钟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讲持续进修基金，咁啊问各位拍档咧。其实过往有冇用过咧？呢、這、一个 有啊，用咗啦啲钱， 系嘛， 系啊，好早已经用咗啦。 我有去持续进修， 系，但冇用到个基金， 基金 系啊。 喂 ，Kitty， 机会嚟啦，点解咧？咁我唔知你话好早已经用咗，其实一开始有持续进修基金咧，就系得每人10,000蚊嘅啫，跟住政府啊加码啦，去到20,000蚊啦，咁啊今次咧。就研究啊，今年就会将持续进修基金嘅资助上限咧，由每人嘅20,000蚊增加到去咧25,000蚊嘅，咁即系变相你又多咗5,000蚊嚟持续进修一下咯。 哦，即系如果我之前净系用咗10,000蚊，咁即系我都仲有其他钱可以继续进修。 10,000蚊啊！ 哦，我以为用咗一次就冇添。哦，系啊，我未进修完啊。 你以为用完嗰10,000蚊，你就可以 一次 quota 添？系，因为我嗰阵时真系好似系10,000蚊嘅，我就报咗继续读嗰个德文啊。 哦， 系啊，系啊。 咁如果可以继续学埋啦。 系啊，可以继续上多一层咯。 我以为你用以为用完嗰10,000蚊之后咧，你就可以停止持续进修啊。 我就可以得博啦，跟住。啱啱趁住呢个时候，咪继续进修下先咯，等佢有机会飞嘅时候再去应用下咯。 是啊，喂，真系几好用喎、啊！呢20,000蚊，我讲真噶，即系我记得我第一个10,000蚊咧，都系用咗我嚟进修噶，读咗一个文凭啊，都系嗰啲传理嗰啲嘢嚟噶，好似系我印象之中，不过都俾翻晒老师啦，咁样即系唔知咩进修写作嗰啲咁嘅嘢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咧我都仲有15,000蚊未用、啊，咁啊突然间突然谂起，喂，今年真系应该要学下嘢啦，咁你见、即系。經濟學嘅理論好簡單嘅啫，咁市好咧就係咁做嘢，係咁揾錢，係咁投資啦。市唔好咧，最好嘅投資方法就係投資落自己嗰度，就係、讀書啦。咁我細細個讀嗰啲 Michael Econ 已經講過呢一個理論嘅啦，我唔記得邊位經濟學者講嘅咁樣。咁即係增值下自己。兩位拍檔有冇諗住今年學啲乜嘢咧？ 今年啊？今年我话今年系咪就嚟完咁样？而家都系三月啫。 嗱，一系就快啲完， 真系就唔好咁快完，我觉得啊， 因为今年今年自己嗰、那个主力方向咧，都系会慢慢转去做翻嘅，即系都系做导演嗰方面， 嗯， 同埋写剧本嗰方面嘅， 所以佢唔得闲读书住啦， 主力 佢要拍嘢，咁 要做多啲创作上嘅嘢嘅， 咦可以、啊哦，我又可以谂下、啊，如果你咁讲，即系你提醒咗我，原来我仲有钱可以去进修嘅咁、样。 嗱，不过如果你话真系要想学一啲嘢咧，咁、好认真地讲咧，咁我真系好想好认真地学两样，一个就系同财经有关嘅嘢， 系， 因为喺呢方面咧，唔系话唔识。但系真系好多嘢唔熟啊，即系只系全部都系好皮毛你知啊，好想深入了解点样用喺个经济上点样去运作咧，呢个第一。第二咧又调翻转头啦，学一啲最简单，真系学一啲水电煤嘅嘢，即系点样去整电灯啊，点、样去整水喉啊， 修修补补嗰啲， 系啦，学啲最基本嘅嘢。 嗯，咁大家用嘅时候都要睇下，即系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啦，边一啲系可以接受用呢一个嘅计划啦，咁同埋你要上足几多即系出席率啊，系啊，或者你考试啊等等，先至可以 claim 得到嘅。 咁啊，身边都有啲人咧，听到呢个持续进修嘅基金加码咧，咁啊即刻想报读一啲课程啦，咁啊亦都讲咗两大方向出嚟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共鸣啊？第一个方向就系、是、学车，咁如果你话、喂冇驾驶执照嘅朋友仔，可能即系有翻个车牌傍身都系好咁、样，咁嗱。虽然就你话哇个市面上未会多嘅车咯，剩咯咁嗱呢啲后续嘅故事啦，但系我觉得即系驾驶啦，同游水一样，都系一啲即系比较要求生嘅一啲技能，或者你人生入边个 checklist 系应该要识嘅嘢嚟嘅咁样。咁、我都觉得啊，即系如果潮进修基金可以俾大家学下车，都系一件好事。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学啲中医嘅概论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所以都特登想了解一下，喂，嗱西医咧个感觉咧就远好多嘅，因为入边又有啲药剂啊，或者有啲其他理论就唔系咁容易大家明白，反而咧中医因为讲中文啊嘛，第一你已经冇咗嗰个语言嘅难度咁样啦，因为。我哋之前譬如都话嗰啲咩扑热式啊，咁你哇个个都系用嗰原来同一个英文名，跟住有两三款都系咁样叫法嘅咁样，咁你已经搞到即系叫做比较麻烦啲，但系你中医咧就比较容易啲，即系去理论 去 明白啦，系啦、有啲朋友系咁样谂啦，咁、当然即系中医都系博大精深嘅，亦都唔系话想象中大家。咁容易咁样，不过就有啲咁嘅倾向啊，俾自己养生又好，了解一下中医嘅概论又好，咁样都有呢两大方向咯。咁啊， 无论系中医又好啊，西医也好啊，即系好多老人家啊，我特别系讲啊，即系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年纪大咧就自己系医生啊，即系永远都系嘅，有两三咳，冇事嘅，我感冒啫，或者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冇事嘅，我琴日唔够瞓啫，即系永远觉得自己咧系一个医师嚟嘅，久病成。但是真的要学的。 是没错。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善用呢啲叫做持续进修金钱啦。咁啊，因为都系政府一个比较好嘅面向啦，叫大家都增值下自己啦，即系唔好成日坐喺屋企啦咁样。虽然而家视像都有好多嘢可以学得到嘅，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啊嘛。 系啊，我翻去睇下有啲咩嘅范畴先，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噶嘛。我其实有啲想学画画嘅。即系调剂下自己的身心，系啦。 我以为你话想翻去继续学德文啊？ 德文我都会学噶，系啊。呢啲即系语言嗰啲，我又觉得真系即系随时都可以用得到啊嘛，系啊。工作上亦都有帮助啊嘛，咁样咯。好啊，多谢阿 O 呢个提供 介绍啊。 Thank you。咁大家都可以睇下点样去善用呢啲金钱啦。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啊，吓天晴系干燥啊。今日天气预测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由于有爆水管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的位置咧就喺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中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投資 O2O， 我要跟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先啦。道指呢升653點啊，標普500指數呢升107點啊，創咗呢自2020年啊6月以來呢最大嘅單日升幅啊。納指都升啊，升460點啊。港股跟唔跟啊？跟，咁啊升328點，講緊就係呢港股 ADR 啊全日指數都做好啦。不過希望今日港股就千祈唔好虎頭蛇尾啊，臨尾呢就提早翻屋企，咁就好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创业嘅环节咧，请嚟咗咧纯素烘焙工坊啦，呢一个其中一间网上饼店嘅主理人啊 ，Gloria 同我哋倾偈嘅 ，Gloria 早晨啦。 早晨啊，你好，大家好。 见到你铺头 IG 咧，好靓嘅一啲面包啦、蛋糕啦，咁其实就好啱朝头早早餐听住晨光第一线去食嘅，再加上就系、是、纯素啦，个感觉上系倍添健康嘅感觉啊吓嗱。但系我先问咗 Gloria 先啦，一开始点解会 start up 呢一个饼店 bakery 嘅？ 其实因为我本身系做marketing 嘅，咁但系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就觉得自己想去做一啲比较有挑战性嘅嘢，因为始终都做咗一段时间。咁令我自己就因为食素咗都一段时间，咁同埋我一路都见到我话咦纯素嘅bakery 其实喺市面上比较少，咁我自己又中意整嘢食。咁所以我就不如话自己试下啦咁样咯。 嗯，咁一开始嘅时候可能都系因为你头先都讲啦，你都系一个纯素主义者啦，咁想推广之余，仲系自己都整咗好多。其实你都我觉得 marketing 都耽误咗你嘅制作 bakery 嘅一个工作咁样。我自己觉得，因为啲相真系好靓嘅，好 IGable 嘅咁，但系一开始万事起头难啦，付出嘅成本系乜嘢啦，同埋第二就系、是、个客源点样嚟咧？ 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可能啲工具啊，全部都要自己去买啊，咁样，咁其实都 expect 咗嘅，同埋我自己本身自己中意整嘢食，咁所以有某一啲嘅可能焗炉啊，本身都已经买咗嘅咁样啦。你话即系去到后面嘅时候，嗰啲客人系点样嚟嘅咧？可能系因为我本身嗰啲系纯素，市面唔系太多，咁所以有好多客人都系会见到，跟即系 IG 度 search 嗰啲 hashtag， 跟住就会见到我哋咁样，咁就会去揾我哋咁样咯。咁甚至有一啲系都是主要是 promote 素食的一些平台啦，咁就开了冇耐，跟住就已经主动 approach 我哋，就去讲话想帮我哋做一个 promote， 因为见到我哋好有心，咁都开心嘅，都真系好多谢嗰阵时佢哋会帮我哋 free 做呢啲 promotion 咁样咯，咁所以就更加多人去知咗呢一样嘢咯。 疫情都陪伴我哋走过啦，特别系呢段时间，大家哇真系好。艰难啊，容许我用呢个字，无论是营商环境以至是疫情，都相对是艰难的时刻啦。咁食到啲甜点呢，我个人是好开心的，平时呢我都唔够胆食好叫做好甜啊，或者望落去比较肥啲嘅嘢啦。我譬如依家揿入去啦，有呢、這个蓝莓嗰个芝士蛋糕呢，但是即是平日我一定是拱开的啦，即是扮嘢又好，真心又好，唔得啊，好肥嘅，要举返好多下咁俾佢先可以抵冲返。但是呢一刻嘅我呢，我好想大啖大啖食咗佢。意思系咩？因为真系啊，要对自己好啲啦，呢段时间特别喺食嘢方面，食得好一啲啦，或者食得优质一啲啦，食啲甜啲嘅嘢氹下自己开心啦。近排有冇啲客人都有呢啲嘅取态，好似我咁嘅高雅？ 反而近排疫情问题就少咗嘅。咁疫情未爆到，即系今次第五波之前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多啲客人去订啲蛋糕嗰啲啦。你话最受歡迎的話，就會是我們有一個Earl Grey 的 Pound Cake， 跟住之後就上面會有一些純素的 Yogurt 在上面咁樣咯。咁有很多客人都會feedback 翻話係好吃，同埋佢哋冇 expect 過話原來 Yogurt 喺面再加埋嗰、那個Pound Cake 的嗰種感覺是會咁好吃的，同埋你吃落去唔會覺得好滯啊咁樣咯。 嗯，咁啊但是我想話依家係咪都係？處於一個時間就係、是、啊，所有嘢都係你自己腳踢架成間 bakery， 即係無論由影相啦、擺嘢上去 IG 做 promotion 啦，以至送貨啦，以至係製作嘅過程啦，咁樣係咪都係你自己一手一腳咁做？咁即係其實你同我哋差唔多時間起身喎，即係我自己就五六點起身睇下報紙啊，睇下 Bloomberg 啊，睇下美股，跟住就開咪啦，做到即係成個朝頭早都好忙碌。咁我哋傳統嗰啲麵包鋪咧，都係朝頭早晨早咁起身，就喺度整啊剩啊咁樣噶嘛。你係咪都過住一種咁嘅生活嘅 ，Gloria？ 有去到某啲特別節日嘅時候，就會去比較搶咯。咁真係嘅，我又即係所有嘢都係自己一手包辦嘅。咁我記得之前去到 Christmas 嗰段時間係成個禮拜 keep 住都有單咁樣，咁所以係仲要係每一日又未去到大量嘅，有一定嘅數量嘅時候，咁你就要自己諗下究竟邊一啲係要準備定，即係前一日就要準備定嗰啲材料咁樣，跟住之後同埋有邊啲係要整定先嘅，跟住之後貨陣間晏少少去做 decoration 咁樣，要自己去諗好曬咯。如果唔係，就到時候撞曬期嘅時候，又交唔到貨俾客人，就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就會自己要做曬所有嘅 planning 先咁樣咯。 嗯，咁啊睇到咧，一位店主咧付出嘅用功咧，真係唔少嘅，亦都令到一個企業可以慢慢初型啦，跟住到依家可能走入一個穩定期啦。咁真係唔太容易一件事。今集咧讲住咁多先，咁下集咧再请 Gloria 咧讲讲啊，佢呢个咧纯素嘅烘焙工坊啦，咁啊究竟咧入边仲有啲乜嘢咧叫做营商嘅 tips 可以同我哋分享之余啦，仲可以讲下佢啊点解 解可以堅持啊？即係如數十年啊！即係作為一個女生咁啊，都好多誘惑噶嘛。即係依家成日都話哇，好興嗰啲和牛啊，跟住聽日就同你講咧話呢個威靈頓、啊、牛馬由 Gordon Ramsay 整啊，唔係唔試下咁樣。咁啊，下集再同 Gloria 講多少少好嘛？今個早上唔該曬你 ，thank you。 香港電台抗疫小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系我哋对抗新冠病毒嘅有力武器，唔单止可以降低感染同传播病毒嘅风险，仲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先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呢啲做咩啊？ 其实我系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嘅嘢啊。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 Aga 江海嘉。 今集咧，我哋嘉宾咧就系 Aga 江海嘉啦。Aga 你好啊 ，Hello 你好，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屋企嘅一啲相处之道啊。咁啊，先问一问，因为咧最近我知道你都闭关喺屋企咧，咁啊创作好多嘅音乐噶，咁啊。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回到香港陪你？因为我见报纸是这样写的。 是啊，爸爸妈妈其实今我都差不多两年没见他们，有多过两年添，我想。咁其实一路他们都在澳洲的，就而家就翻咗嚟香港咯，系啊，所以其实呢段时间都take 咗个小 break 嚟去陪伴佢哋啊。 系啊，休息一下啦，咁啊工作都好忙嘅。咁但系嗱，讲翻之前，如果爸爸妈妈喺澳洲嘅时候啦，咁你又喺香港，咁啊点样去到 keep contact 咧？系咪都系靠电话噶？ 其实通常都会 FaceTime 嘅，我日日都会 FaceTime， 因为我同我父母关系好 close 嘅，咁我哋基本上成个 family 都会日日都 FaceTime 倾偈。 咁而家唔使 FaceTime 啦，而家你就直头见到真人啦。咁有啲咩一家人会平时喺度做下，又可以互相加油打下气嘅咧？ 其实而家因为佢哋其实翻到嚟嘅时候，佢哋都冇乜机会外出啊，基本上英国疫情都比较严峻。 系啊， 咁所以其实大家都会spend 好多时间喺屋企嘅，咁就。好彩我 parents 系好中意食嘢嘅，咁就我就通常咧嘅嘢咧都会系而家有个各式各样嘅外卖啊，或者系你好容易去买到食材翻屋企煮啊，咁样呢个就变咗我哋好似一个即系少少嘅乐趣咁样咯喺屋企。 咁都几好喎、啊，有冇啲一两个散手菜讲嚟听下？ 我自己啊，我自己嘅散手菜就一啲都唔散手嘅，我都通常都系净系煮一啲意粉啊。嗰啲即係好簡單嘅嘢，反而媽媽同埋爸爸咧，佢哋因為都喺澳洲住咗一段時間，咁、所以佢哋反而煮嘢食就好叻啦。咁我就供給一啲好新鮮嘅食材俾佢哋，佢哋就 喂咁都好啊。咁你最中意爸爸媽媽煮咩俾你食先？如果講一樣，你會講咩？ 我諗我爸爸好叻煮羅宋湯， 係 咁啊，佢就好多步驟嘅，即係佢一嚟咧就要霸曬成個廚房咁啊！ 哇， 係啊，咁就好似好複雜，好似成個 Michelin Star Chef 咁樣裏邊一路煮咁啊！咁我媽媽亦都係整湯好叻嘅，佢就整一啲中式嘅燉湯好叻。 哇，好嘢喎！其實我都好中意飲湯噶，羅宋湯我都好中意，但係我每次飲嘅時候咧，我就落超級市場買嗰一罐罐嗰啲先得咯。 啊，系啊，好复杂啊， 好复杂啊，系啊，嗱，咁啊，同埋我知道咧，嗱 ，Aga 啦，你都好锡你爸爸妈妈嘅，咁啊，关系都好好、啊，咁一直以嚟咧，你追寻自己做歌手嘅梦想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帮咗你好多好多、啊，咁啊，需要你加油打气嘅时候，佢哋亦都会喺你身边嘅，咁啊，其实佢哋点样一直以嚟支持住你嘅咧？ 我觉得自己其实好幸运嘅，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妈妈都系好 supportive。對於我的音樂路上邊，咁起初的時候，大家都會有啲 hesitation， 即係佢哋因為我爸爸都是從事音樂啦，佢就會好擔心啊。前來其實音樂的路上好崎嶇，即係每個人遇到的事情亦都好不一樣。 咁所以佢就當初會有啲擔心嘅，咁但係之後見到我真係一路冇放棄過呢一樣嘢，咁佢哋就會接明白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咁所以就一路喺身邊度，我覺得最大嘅支持係陪伴咯。當自己有一啲 unsure 嘅時候，我成日寫完一首歌，又會佢哋通常都係我最先嘅聽眾嚟，除咗我監製之外，咁就通常話。啊！呢首歌幾好聽，咁佢唔出聲就知道咩事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陪伴，即、就、係、是、一點一滴嘅一啲，對我嚟講一啲係好好大嘅 support， 而佢哋都未必最知道嘅。咁我好記得自己走 tour 嘅時候，佢哋直情係每一個地方都到。 哇！好正啊！呢啲真係。 咁所以我爸爸係喺個會場裏面，每一場嘅演唱會，佢係企喺唔同位裏面去聽，睇下有咩分別咁，話通俾我聽點樣做好啲啊！咁我覺得好 sweet 嘅，佢哋係。 哇！呢啲真係好實際上嘅一啲支持嚟嘅喎，其實真係。 係啊，冇錯啊。 咁如果要你作翻一首歌啦，有咁多嘅作品啦，即係要。作一隻係同屋企有關嘅，咁啊當係 Say Thank You 又好，或者因為爸爸媽媽又係都好熟音樂，唔係你會點樣去到創作呢首歌？佢會唔會叫你嘅 family producer 一齊去到 ，會唔會一齊參與啊咁樣啊？ 我諗其實我會可以同我爸爸一齊去寫一首歌，因為其實我爸爸咧以前就淨係會寫佢都會創作嘅，但係會寫一啲廣告歌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同佢一齊寫，應該會幾得意。同埋我爸爸亦都識得唱歌。咁但係我由細到大嗰個成長環境裏面，雖然大家都係玩音樂嘅，我嘅同嘅我有兩個姐姐同埋我 parents 啦，大家都係玩唔同類型嘅音樂嘅。 係啊，你哋好犀利啊！全部可以唔同樂器咁勁嘅，點解你哋真係嚇？ 咁所以其實我哋嘅音樂風格、中意嘅嘢都唔同嘅，大家所以好難一齊 jam 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同我爸爸一齊去寫到一首合唱歌，我覺得會幾有意思嘅。 系啊，呢、這个都好难得噶，即系自己嘅工作咧，父母系可以俾到一啲嘅支持，同埋实质嘅一啲意见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难得嘞。我做电台嘅，我阿爸阿妈从来都唔会话喂你做得好啊，做得唔好啊，冇啊，冇 feedback 嘅，我啲 feedback 都系靠老细话翻俾我听噶。 啊，但系佢哋会一路听， 佢哋都会一路听嘅，系啊。 嗯，好 sweet 啊，咁都 系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表达爱嘅方式啊。咁啊，真系可能我妈妈咧就系支持住我嘅时候咧，就系靠啊听下个仔个电台节目做得好唔好先咁样。咁每一个家庭咧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沟通方法啊。或者表達愛嘅方式嘅，咁你覺得喺你嘅家庭入面最表達到愛嘅方式，平時係會點樣傾嘅呢？ 平時其實大家即係大小事都會去講嘅。我媽媽係比較一個我哋中間嘅一個橋梁啦。因為其實我哋本身我嘅性格或者我爸爸我家姐嘅性格都比較獨立嘅。咁所以其實我媽媽就反而會成日話你爸爸做緊咩啊？你家姐做你又做紧乜嘢啊？又同翻你哋讲啊？咁其实反而就算我哋即系分隔两地嘅时候，都个感觉都好似系大家系一体咁样咯。 非常好啊！即系有阵时可能你同你爸爸一齐嘅时候。你媽媽都喺中間傳話㗎係嘛？啊女兒啊，阿爸同你想講乜嘢咁樣做橋梁㗎嘛？ 都會㗎， 係啊，咁都幾好啊！因為每一個家庭咧都有佢哋自己一個好舒服嘅溝通嘅方式嘅，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彼此互相關心呢樣嘢，我覺得先至係更加重要啊！ 嗯，冇錯。 係啊，咁啊聽咗 Edgar 嘅一個即係親情嘅世界分享啦，咁啊同聽眾咧都係一樣喺入邊咧偷到絲啊，咁啊知道咧點樣去到好好地愛錫家人啊，同家人咧就加油打氣啦！好啦，多謝你嘅 Edgar。分享多谢晒， 多谢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 江海嘉。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同埋打气嘅方法，就是陪伴同沟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离理想，总相差半寸。 笑上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 Oh don't you let go.相信什么永远，如够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交钱，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又是时候讲下啲好嘢食，氹下自己开心嘛。今朝讲下鲍鱼啊，好多朋友第一个疑问就是点解干鲍往往贵过鲜鲍咁多嘅？原因系咁噶，因为干鲍嘅制作过程咧十分复杂，先要去壳洗净，仲要浸盐水烘干之后喺阳光之下要干晒，再重复部分嘅过程。基本上啊，要长达四十几日咧，先大功告成噶。所以店主都话，如果咧干鲍卖得平咧，真系要谂谂佢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昌。 早晨啊，钟哥。 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下啫。首先同大家介绍，好紧张，因为有新节目啊。医生与你同行抗疫，你话喂，听过好多次啊，医生与你。咁但系呢个系新玩法嚟嘅。话说咧，即系而家抗疫时期咧，我哋好多时都有呢啲有关抗疫啊、防疫啊，或者接种疫苗嘅医学问题啊。即系我哋有呢啲问题都唔知问边个好，即系上网揾啲答案又唔知真定假。咁啊，医生与你咧，索性改咗呢个节目咧，成为一个新嘅玩法，就叫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嘅。点嘅咧？就喺九点半新闻之后，即系转个头啊，

家由朝到晚都要戴住个口罩，有时个口罩咧真系成阵味咁样噶，唔知滴啲精油落去个口罩度又得唔得嘅咧？ 我自己就唔建议大家咧将一啲纯香薰精油直接滴落去口罩上面噶，因为咧啲精油咧佢有机会破坏咗口罩嘅某一啲嘅组织，咁就会减低咗佢嗰个过滤嘅能力。 想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哇，毛利你好有手尾喎，啲手工具用完抹到好乾淨下噃。 当然啦，斌神，尤其是手握嘅部分啊，工作嘅时候先唔会跣手啊嘛。喂，你嗰个大锯啊！ 哇哇哇，小心啲，唔好怼住我。不过咧，你都可以照顾下身边嘅工友，避免将刀锋或者尖锐嘅部分指向身边嘅人嘅。师芬，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 阿斌神，你都小心啲。毛利啊，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用得好，开工安全冇烦恼。我系斌神。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老咗点砌模型呢？我好鍾意砌模型，因为好享受将一啲零碎嘅部件慢慢慢慢一啲一啲组合成一件完成品嘅过程。完成之后亦都有好大嘅满足感。而家出产嘅模型由于有好多唔同技术嘅帮助，越嚟越变得仔细。仔细除咗系精密度之外，佢嘅尺寸亦都出得越嚟越细。你唔好睇佢尺寸咁细，精密度反而越嚟越高。我同好多模型爱好者一样，就算唔砌模型都买咗先，因为谂住迟啲一定会砌咯。迟啲我一定会砌呢句说话，最初系买模型嘅原动力，因为我迟啲一定会砌，所以买咗先。而家就变成唔砌模型嘅一个借口，迟啲我一定会砌，所以迟啲先砌啦。大部分我哋呢一类嘅模型爱好者，家中模型堆积如山，每次望见堆积得越嚟越高，但系仲未开嘅模型，我哋都会讲翻呢句：迟啲我一定会砌。随住自己年纪不断增长，双眼真系唔系好听话。简单嚟讲系有老花，真系唔到你唔认老。就算戴埋眼镜，用埋放大镜砌一啲精密嘅模型，真系有一种吃力嘅感觉。早排同朋友倾开关于砌模型嘅话题，我话而家放弃砌一啲比较精细嘅模型啦，因为对眼唔系咁掂。我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佢话我都系啊。而家从砌模型呢一样嗜好都可以睇到你系咪老。其实我哋唔系惊老，呢个系人生必经阶段。但系作为模型发烧友，更系希望可以继续砌模型。我朋友忽发奇想就话啦：我唔介意老，但系可唔可以净系我对眼唔老呢？咁就可以继续砌啲好精密嘅模型。我跟住话啦。唔得噶，双手都唔可以老，因为要有一双灵活嘅手先可以砌到模型。朋友再话啦，身体都唔可以老，因为老咗好容易攰。我再讲啦，脑袋都唔可以老，因为砌模型其实好花脑筋噶。如是者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大家都唔想老。到底我哋系想继续砌模型，所以唔想老？还是系惊老咗冇得砌模型呢？我朋友突然话，如果将来嘅科技可以令到身体某部分唔老，你会点选择呢？我话有乜嘢选择先？佢话可以揀左边老右边唔老。我话仲有呢？佢继续讲，左边唔老右边老。

日咧我就買咗一種菜啊，係我平時咧喺屋企都比較少買嘅。咁啊點解咧？因為行過呢、這個超級市場咧，見到咦幾抵喎！你知而家啲菜都唔平噶啦。 而家仲有菜係抵嘅。 係啦，所以我就買啦。就係佢一扎喺超級市場買嘅，就14蚊啦。咁都幾大扎嘅。咁我哋兩個人食咧都綽綽有餘噶啦，係蒜心。蒜心啊，系啊，其实咧好多时你出去食餐厅嗰啲小炒都会有噶嘛，咁、但系你我平时又真系好少特登买一扎蒜心喺屋企整，咁、我寻日见到哦，咁都几抵啊，即系隔篱嗰啲菜20几-30蚊一包咁，算都试呢个啦，咁样都系菜啫，纯粹食佢嘅营养啦，咁样，咁我买到翻去咧，我会觉得其实好香噶呢一个菜，咁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咁我一切嘅首先咧，你洗干净啦，你将佢切断啦。即係好似當佢韭菜咁樣切一段段啦， 一段段啦， 係啦。咁咧，我就上網咧去揾一啲方法，因為我自己喺屋企我冇整，即係冇炒過蒜心啊。雖然你就可能幻想，哦咁好簡單啫，你咪都係開個鑊，跟住落啲嗰啲蒜蓉啊、辣椒啊，跟住炒香佢咯。 你唔係諗住榨汁啊嘛？ 我唔中意食嘅嘢先榨汁。蒜心係 OK，因為咧其實一即係未煮咧，我就咁切咧已經有陣香味啦，係啦係啦。咁咧咁我就上網睇下啲人咧點樣處理嘅，係咪真係就咁普通炒菜咁樣熱咗個鍋就炒咧？啊，又俾我揾到原來都有啲方法咧，係令到佢嗰、那個炒出嚟個味道會即係香啲，亦都嗰個質地咧唔會話淋咗或者太硬嘅。咁第一個步驟咧就係你切咗一段段之後咧，攞啲水洗一洗啦，浸一浸佢。咁啲水咧就要加啲鹽嘅，即係換句話講，你係攞啲鹽水嚟浸住佢10分鐘咁樣左右啦。咁然後咧你就沥乾水，沥乾水即係擎乾咗佢啦。 乾咗之後 係啦，咁之後咧你就攞去蒸。蒸大概2分鐘，因為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本身係硬噶嘛，你會擺落水嗰度滾佢，咁殺咗佢，咁你咪易炒啲咯，快啲熟咯。如果你乾咁樣炒，咁啊炒好耐佢都唔腍啊嘛。咁但係原來咧，你攞咗去霎佢咧，佢又冇咁好食噶喎。咁你諗到諗到啦，可能有啲味又會走咗啊，咁個質地亦都會相對變咗啦。咁所以原來咧，啲人就會話啊，不如你浸完鹽水之後咧，就攞去隔水蒸，蒸佢2-3分鐘左右咧就 OK 噶啦，係啦。咁跟住咧，先至再落鑊炒，咁你咪落嗰啲料頭炒咯。咁我自己其實落咗少少蠔油，落少少鹽啊，落咗少少酒咧，就已經好香啦。咁我覺得炒出嚟嗰個味道咧，真係嗰個質地咧係好好嘅，你又唔會覺得好似好硬或者好生嘅感覺，你亦都唔需要炒好耐，咁亦都有個香嘅味道出嚟。咁我發現哦，原來蒜心係應該要咁樣處理嘅。咁下次大家去买呢个蔬菜食嘅时候，又可以咁样做啦。 如果觉得寡得滞咧，可唔可以落少少肉去吊一吊啲味咧？ 哦，好可以啊，因为我其实我睇咧好多食谱咧，佢多数都系搵啲，譬如可能腩肉条，即系你咪买嚿肥猪肉咁样，腩肉咁样切到条，咁你咪又爆香咗嗰啲肉，跟住用埋嗰啲油嚟到去到炒咯，系啊。咁不过我寻日本身系食扒嘅，咁所以我就冇再买肉啦，系啦。咁但系就咁食咧都唔错嘅。咁大家可以试试佢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咁啊同大家讲下，因为我自己屋企附近咧多咗好多呢一种都有呢种植物噶啦，不过咁啊今呢期咧就睇到佢最靓嘅时候。咁可能我哋喺九龙啊、香港岛嗰边咧都会见到，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是、木棉花。 哦， 哇！木棉花咧呢排佢开得好靓、哦，即系佢又盛放啦。咁啊，但佢而家开个情况咧， 未唱歌啊？红棉 红棉盛放，天气洋洋。 咁但系佢又未去到有棉花嗰个嘅时期嘛。其实佢有棉花嘅时候咧， 系咯。暂乱歌病嘅咋， 我睇唔到你哋个样噶嘛。 英字都听到我把声， 听到英字杂杂咁系嘛？好啊，嗱，讲翻呢一个 表演员， 多谢多谢。 唔系啊，你哋喺电话入面个声细啲噶， 嗯系咩？ 系啊，细啲噶。我反而可以点样听我自己把声咧，听得大声啲噶。 系咩？ 系啊。 好咯， 唔紧要啦，系啊，你继续。 好，继续。嗱，讲翻呢个木棉花咧，咁啊，其实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而家见到佢开花啦。咁啊，离远嘅时候咧，都见到成棵树咧红色嘅。其实我初头睇嘅时候咧，你做咩咁呢个时期都已经三月啦，做咩仲有红叶嘅？我唔系红叶嚟嘅。离远睇咧就系见到啲木棉花。咁木棉花开嘅时候咧，咁啊而家我觉得都算系一个几靓嘅时期嚟嘅。咁啊开嘅时候个花期咧，我估都仲有一段时间噶。咁啊可能两个星期到咯。咁跟住你又发觉个市面咧就开始多嗰啲棉花咧飞嚟飞去啦。 嗯， 因为啲种子飞出嚟嘛， 话到时你就烦啦， 到时就烦啦，冇错啦。咁而家享受咗先。我细个咧，我记得我小学读书嘅时候咧，屋企附唔系屋企学校附近咧都有啲木棉花树噶。咁一去到佢哋啲烟嗰啲棉花咧开始会飞出嚟嘅时候咧，好靓嘅。我哋成班同学仔咧一齐望出个窗口嘅时候，哇！真系个个睇到哇，即系直头好似飘雪咁样噶，即系多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都相当之靓。咁你细心啲睇咧，其实佢入边嗰个棉花咧，佢一路飞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带住啲种子嘅，一粒一粒黑色咁样嘅种子，望起上嚟都非常之靓嘅。咁佢本身就系一种植物啦，咁当然佢亦都可以入药嘅，入中药嘅。不过都要再特别提一提大家，咁因为去到呢啲叫做木棉花树嘅时候咧。就一定會見到有啲市民咧就咁隨地執就話中藥嚟㗎，呢個煮啊，呢個食，佢係中藥。不過咧，絕對不建議咧大家去到喺街嗰度執呢啲木棉花，因為其實佢係要經過處理嘅，中藥係要經過處理嘅。咁同埋咧，其實你喺藥材鋪咧都可以揾得到呢啲嘅叫做木棉花。咁要你喂，我想你要呢個木棉花，咁我去藥材鋪買咗之後咧，咁我點知道佢靚唔靚啊？咁樣，咁你睇佢嗰個花瓣啊，各樣嘢咧工唔工整咁樣。咁你話除咗可以入藥之外，咁仲可以做咩啊？喂，仲有一個叫做木棉花粥喎、即係原來你喺藥材鋪買嘅時候可以用呢個木棉花去煲粥嘅喎， 即係藥膳嚟嘅。如果佢有藥用成分，你再煲粥藥膳嚟嘅。 藥膳 friend 嚟嘅咁樣，咁佢就話用呢個木棉花一兩啊，山藥一兩啊，陳皮三錢，白米適量，水適量，跟住就係用嗰啲煲粥嘅方法咧煮埋佢咧。嗱、呢個我真係未食過。 不過都係嗰句，你唔好諗住可以我嚟煲粥嘅時候咧，你喺街隨便執一啲翻嚟煲粥。 係啦， 係應該要經過處理咗先啦。 所以你話我哋氹氣都係㗎啦。咁啊，佢係的而且確中藥，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啦。但是就绝对不可以呢在条街嗰度呢就乱咁。 执咗以为系咁样。 是啊，你真系山草药乱咁噏咩咁样。因为呢其实我哋唔知道嗰个街上面嘅木棉花呢，第一有几个问题要注意嘅，就系唔知道佢有冇受到农药或者其他嘅污染。咁你执咗嘅时候原来佢已经有农药喎，有污染喎，咁你就自己即系傻下傻下咁样吞埋佢落肚，咁到时即系搞到自己一身蚁啊！另外就 系 因为香港嘅天气咧都几潮湿嘅，咁如果跌咗落去地下嘅木棉花咧，其实系好快脆咧，就已经会俾嗰啲虫卵啊、霉菌啊、细菌去到感染。嗱、讲到呢个位咧，我掂都唔敢掂添啊！因为咧而家就话抗緊疫㗎嘛，係咪先？咁你仲即係跌咗啲嘢，地下木棉花，諗住好靚啊，執嚟望下，望執都唔好執啦。係啦，咁你由佢自己繼續喺度啦，或者等應該 嘅人 去 送走佢啦。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喺呢個時候咧，都可以先欣賞一下呢一個嘅木棉花。離遠影相咧，其實真係幾靚嘅。係啦，當佢開始成熟嘅時候咧，都係離遠睇好啦，因為你行過呢個木棉樹底咧，就容易咧就中頭獎。因为我真的试过在家附近跑步的时候跑那些木棉树底呢，我真的中头奖，其实都挺痛的。因为棵树其实他们的树普遍来讲高的嘛。那你跌下去的时候中奖的头，等你真的扑一声之后要戳回我头那只来的。 是的。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就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木棉花树啦。好啦。另外呢除了这个木棉花之外呢，香港这排也多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多公园都有的。可能除了公园都有的啦、就是茶花。茶花这个时期呢都一样开得很漂亮。茶花嘅品種咧，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嘅。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唔逐一細講。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時候，如果大家唔係話叫大家特登去公園影相，咁、但係有陣時候，譬如你屋企會經過嘅時候，咁你咪望一望咯，係咪？離遠嘅時候，你見到好大個花圃喎，點解啲花咁靚嘅？嗰啲咧就好大機會咧， 就是茶花嚟嘅。咁如果你話仲有啲咩花咧，咁譬如櫻花咁，有啲地方大家都成日睇噶啦。而家報道咗好多關於櫻花嘅事情噶啦，咩富士櫻啊，咩櫻嗰啲咧，大家都已經好熟噶，熟過我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自己揾翻自己中意嘅花。搭車路過嘅時候咧，就唔好錯過啊，同佢影翻張相，跟住就繼續行，就唔好企定定 嘅。唔好諗住喺度賞花啦，呢一期啊，望一望就算啦， 望一望啦，係啦。咁啊，抗疫期間賞花嘅方法咧，鍾哥都講得啱，賞花嘅方法咧。就是边行边赏花，路过嘅时候咧，咁就赏一赏、最多就系影翻张相 selfie 就好走啦、就唔好谂住企喺度抡佢，千祈唔好啦，因为你一抡咧，人啊羊群心理啊，诶点解咁多嘢睇啊？个都控埋去睇，咁又聚埋咗一班人又唔好啦。 哇，系啊，春天就到啦，即系话俾我哋听，即系啲花都开得好靓，我哋广播道嗰啲黄花风铃木都要开晒啦，系啊，寻日都有赏一赏啊。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